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韦森特集结香港以西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天文台话，虽然韦森特正逐渐远离本港，并开始减弱，本港部分地区仍然是吹烈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市民不应该松懈防风的措施。天文台话，当本港风力下降到烈风程度以下的时候，才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新巴和城巴作出特别的服务安排，其中 S1 线巴士在清晨的5:50开始恢复有限度服务， B3X 巴士早上7:00开始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余的新巴城巴路线继续是暂停。港铁表示，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西铁、将军澳宝林至北角、东涌线会维持10分钟一班，康城至北角同迪士尼线每15分钟一班，机场快线12分钟一班车。至于东铁同马铁，受到冧树同架空电缆受损的影响，正是进行清理和抢修，会尽快恢复服务。轻铁维持有限度的服务，15分钟一班车。不过由于新墟站有树倒冧，614同 614P 介乎杯道路站同凤地站暂停服务，轻铁已经提供免费接驳巴士。天池站冧树，705号线需要改道。另外山顶缆车亦都暂停服务。港龙航空宣布已经暂停所有来往香港的航班，直至早上8:00，届时会再评估天气状况，才决定几时恢复航班。呼吁受影响旅客切勿前往机场，又建议原定今日和明日起程的旅客可以考虑延期出发。如果出发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浏览航空公司网站，查阅最新航班的资讯。欧美股市全线低收，市场忧虑西班牙政府没有能力处理财政状况，要求寻求国际的援助，拖累美股是低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721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0点，跌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2点，收报1350点。欧洲股市跌幅更大，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普遍跌幅都超过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日间稍后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巨浪，密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明日间中有大骤雨，本周后期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八号嘅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山泥倾泻警告全部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在香港一年就办30多个展览会，一年来讲只计香港的展览会，我们有60多万张卡片收到的。贸发局亦都带团就去到很多外国的展览会，在法兰克福、在纽约，怎样将那些外国买家的等于卡片派到给我们的厂商。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行我们的展览会的时候，你们留意一个好像放大镜的物体的图像，同事一见到买家入场就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到香港你想找什么产品啊？ 譬如一个电子展，我想找一些 MP3 的产品，我们的同事呢会即刻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印一堆资料出来。那些是什么资料呢？就是那些厂商的资料。那么他们有个公司名，有个摊位号码，有那张产品的相，利用这个网站的平台配合我们展览会来的买家，更多人可以见到你的产品。 无论是贸发网、 APP 的线、企业联刊，还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教育是民族大事，几千年来冇政府敢掉以轻心。董建华每提起特区教育，都话教育是投资，唔系开支。曾荫权每次见新闻界，都骄傲咁讲，政府每花4蚊，就有1蚊用喺教育上面。易经第四卦蒙卦，卦象山水蒙，就系、是、教育嘅卦。山系艮卦，艮为子；水系坎卦，坎为险。山下有险，险而止，这个就是蒙卦了。有险的地方要止步，不要再乱闯，这个就是教育。孔子解释蒙卦是亨通的，因为把握到行为思想，得其中道，不偏就自然亨通。蒙以养正，圣功也。中国文化的教育思想、政治思想都用蒙卦，以人格教育为主，不同现在的技术教育。所谓养正，是完成一个人的人格，这个是圣人的事业，是一种功德，所以教育是圣人的工作。中国古代政教不分，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领导人是家长，就有教育全民的责任。大象传话，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山水蒙，山下有水，称为清泉，即万物的幼稚阶段，即是儿童。儿童清纯天真，亦是关键时刻，所以蒙以养正，在他蒙昧时期培养他完整的人格，这个就是做老师的圣人功业。易经话，蒙者蒙也，种子种落地下，啱啱发芽，发蒙阶段需要培育。今日有害的国民教材以洪水感四方八面涌来，老师要保护学生，就好像保护幼苗一样。蒙以养正，圣功也。 风暴集港期间， B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会为听众提供详尽的风暴消息，以及有关交通、学校、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影响以及特别的安排等资讯。想收听更多风暴相关信息，请留意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覺得個反應是不需要太強烈。 我們很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長的憂慮。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京翰、林毓華。 早晨早晨早晨，現在呢仍然挂八号风球嘅，咁究竟呢个天文台啊几点钟先可以改挂呢个三号风球咧？抑或唔改挂咧？咁你早啲话俾打工仔听先得噶，唔系打工仔就倒泻罗蟹咁嘅，翻工又唔翻工。 大家、啊、你真系唔听呢个天气报告嘅，天文台咧嗰啲科学主任讲咗噶啦，当呢个系台风。佢經已係嗰個影響嗰個程度，個風速去到呢個烈風嘅程度咧，就會改掛三號風球啦嘛。 啊，林彪 啊， 啊，八寶係女人啊， 啊， 佢梗係睇 佢唔係咁樣答你，有咩好講 嘅？ 林彪話你壽堂係女人啊， 即係梗係睇睇天啊。 阿、啊、蘇夫人又係女人、啊， 咁咪點啊？ 根本都系睇佢都系睇个睇个啲系电脑嘅数据系嘛？ 你个仔啊，劈劈系仔。 咁啊，大班男人咯嘛就 系 吓。 咪咯， 系个而家打风落雨好大咯吓。 你个女咧就系女人嚟嘅，女仔嚟嘅大。 天文台当然系即系睇天咧，睇个风啊，转风速转向转弱啦。但系另一方面，天文台咧其实咧同时都考虑到咧。嗰、那個係時間嘅，佢又有考慮。當呢個唔係最重要考慮，一定係睇天。但係喺天之餘咧，佢考慮個時間點樣令到嗰、那個即係城市嗰個運作係比較暢順啲。 你係咧嗱，而家老實講，如果你而家話今日九點鐘改掛風球嘅話咧，就大禍啦。你而家都有啲人翻工，朝九晚五嗰啲 點算？出嚟就唔得啦。 嗱，你一係咧就話俾人聽，食完晏可以同啲老闆傾下。喂，我哋不如咁啦，今日朝頭早咧。嗱，我哋会尽早改挂三号风球，譬如十点钟咁，咁你俾啲时间，啲人食完晏翻工，上昼休息，咁咁咪皆大欢喜咯。 会有嘅，佢都有个所谓嘅预告期啦，就可能系短期内。 唔 系 都要同啲老板倾嘅。 我朝头早听呢个系电台嘅信息嘅，就话哦，原来啲巴士公司咧，专营巴士公司咧，经要车啲员工翻工嘅车出动嘅时候，话咁啊，即系就快落波啦，真系。 系啊，呢个都睇到佢同嗰啲交通嘅运输机构有紧密嘅联系 吓。但系一定要同啲雇主，我觉得真系要同啲雇主有个联系嘅。如果唔系咧，你就真系咧乱晒路。 但雇主咁多雇主同边啲雇主联系咧？ 冇啊，咁如果你 透过商会点样有个网络点建立咧？系啦， 雇主走出嚟讲啊，或者同啲大家有个共识啊，譬如话啲啊，即系如果唔系服务性行业嘅。啊！我哋啲写字楼，譬如银行啊，啊，政府机关带头咯，啊，即系政府机关、银行、联交所啊，嗰啲咧下昼咧就会恢复正常运作。咁你有一个带头作用啊嘛，咁你起码呢啲白领咧就变咗唔使急啊嘛。嗱，佢喺屋企啊，食完晏斯斯然翻工又得，啊，早少少出去中环又得，即系你起码即系。联络到几多就几多啦，呢、這个永远有个带头作用嘅，啱啱啊？ 即系啲喺资讯嗰个嘅迅速啊，同埋呢预警性咧，系即系好有效嘅。特别香港，你突然间你咁多人一齐涌去翻工放工咧，就交通一定大乱。不过琴日嚟讲咧，秩序都尚算系可以系即系畅顺 嘅。我觉得琴日 OK 都 OK 嘅，琴日都系咁啦。 我都塞车噶， 唔系。但系如果系住喺新界啲人就好怒嘈啦。 但系 因为你突然间咧，因为咧嗰个电缆咧系供电咧，因为啲雪跌落有问题咧系。去唔到上水 嗰、那个即系临时 咪化，南嚟 好啦。咁你系咁嘅时候，你要安排噶嘛，同埋你要宣布噶嘛。嗱，所以作为一个港铁定系九铁咧，真系好唔掂。 资讯流通要紧要系啦， 唔系九铁啦，即系唔系即系 港铁啦，而家叫港铁啦， 港铁啦，即系去佢东铁啦，系不如咁讲，唉，真系。 咁即刻点啊？即系琴日啲 喂，好怒嘈啲人系喺架运咗喺嗰个车厢度，咁然后就有警务人员嚟就喂清场啊，喂大佬。咁你叫人去边先噶？ 咁你有冇听收音机先？佢有冇同有冇叫电台讲先？ 啊，真系 我唔知啊！ 坐紧车嘅时候，然后到站先话对唔住大家，而家呢系最后一个站啦，大围你明啊？ 咁有咩办法啊？ 吓，咁你要安排啊嘛，大佬啊，真系 即系冇安排接驳巴士， 冇啊，就系咁你叫佢点啊？ 咪打电话俾港铁问下咯，阵间 系啦，即系呢个 阿辉哥啊。 应急嘅安排呢个系紧要。 辉哥带翻个耳筒咧，都话你系第四个主持人嚟噶咯。我哋同你讲嘢，你要讲嘢先，拉翻个咪出嚟先得噶。辉哥，你咁怕丑咁啊嘛？你而家，我哋呢个辉哥而家好忙嘅，手忙脚乱。而家我哋个直播室咧就喺度打紧风。嗱，我哋咧就十号风球咧，风波嚟啲茶杯，只要我哋翻到工咧。都唔会停嘅。 今朝翻嚟都好曲折啦。 我都讲下我哋 TVC 咧啲安排啦。嗱，我哋咧就同其他电台唔同，因为我哋胜咗一样嘢咧，频道多。嗱，我哋就嘅逢紧打风嘅安排咧，我哋就会将第三台，即系大钱台，因为如果打亲风咧，联交所停市噶嘛。咁所以我哋将第三台咧就定为打风台。即系叫大风台，就唔应该叫大钱台。 发布有关嘅打风资讯， 就所有打风资讯咧，就集中喺第三台嗰度咧，就作出广播。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打风嘅，要贴住打风消息咧，就真系要请大家咧，就去听第三台。啊，或者我哋迟啲都可以安排嘅，第三台都可以播住风波啦。咁一到打风，咪叫佢停咯，搵个 operator 翻工就得噶啦。嗱，呢样嘢我都会再安排，下次打风我会咁做。但系而家咧，今日咧，即系今次打风嘅第一次啦，我哋 TBC 开张咁耐，即系真系打成风啊！嗱，咁我哋咧一台嘅节目咧， 啊，就会完全呢啊正常化嘅，即係所有节目呢喺打风期间，包括十号风球，如果我哋返到工嘅话呢，喺节目主持人返到工嘅话呢，我哋啲节目系会啊正常播放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我想去观星， 我想去爬独木舟， 我想学打非洲鼓， 我想去做义工。 青年事务委员会同18区举办咗好多好玩嘅青年发展活动，让你发挥创意，扩展视野，培养领导才能同提升责任感，善用时间，活出缤纷人生。上 coy.gov.hk 就睇到一年四季举办嘅活动，你都一齐嚟玩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在直播室呢，我们有老总啊，这个李锦鸿，又有林毓华啊，即是我们在这个控制室呢啊，有我们的监制啊辉哥在这里的。我们现在要找新闻，即是找这个天文台啊，讲下找后的安排是怎样。如果大家想听打风的消息的话呢啊，就唔该大家咧，真系可能要转去第三台啦。我哋第三台咧就会好似其他电台咁啦，每15分钟咧就会有打风嘅报告嘅。啊，不过如果我哋有新消息咧，当然我哋第一时间都会报告啦。嗱，今朝我翻工咧，平时就用20分钟嘅，今日咧就用咗45分钟。 呢个要兜路啦，冇办法。 就系周围兜路，因为周围咧啲树都倒冧。 即系打风想睇天，都睇地嘅要系啦。 黄竹坑道嗰度咧，即系我喺康哥仔嗰度翻嚟啦，见到有位仁兄仲喺度跑步。 呢啲习惯咗系咁啦，佢 八号风球有仁兄咧， 好危险啊！真系 仲喺度跑步，跟住咧喺沿住薄扶林道咧，就好多人着住雨褛，攞住把遮咧喺马路中心行。嗱，我谂嗰啲人系翻工嘅， 佢啲翻工啊，翻工。 我哋又阴公，因为点解咧？行人路咧就好多树倒冧咗咧，就行唔到。 行出马路， 佢要行出马路。 但系嗰啲人如果系咁咧，应该带一把咧系鲜色啲嘅遮好嘅啫。 大家要小心啦， 真系嘅。 嗱，咁啊，我都系噶啦。逢一打风咧，梗有啲搏命嘅人噶啦。嗱，有两种人，一种咧就尽忠职守啊，就搏命揾条命嚟搏；一啲咧就揾自己条命嚟搏咧，就过瘾嘅。嗱，千祈咧，如果啲人 今年好啊，冇乜听嘅啲滑路意外 真 系， 真 系，唔好啊！ 你唔好走去 星期六都有噶， 因为累人啊嘛，累埋啲拯救嘅， 救你 啊！滑浪啊，唔好走去睇风啊！唔该你啊，有咩事咧？嗱，老实讲，嗰啲啊！拯救人员咧，就佢啊搏命去救你，你啊搏命去玩，值唔值得咧？嗱，如果我话唔值得嘅话咧，啊啲人就话我啊可能冷血噶啦。但老实讲，你都考虑下嗰啲拯救人员噶嘛。 香港呢方面咧，就是、市民都成熟。譬如讲翻咧，相比于北京嗱，今次嗰、那个即系、就是、特大嘅水灾啦，点解死咁多人咧？嗱，北京嗰啲即系都探到话咧。当呢个政府发布出即系、就是、有一个即系大雨嘅资讯之后咧，嗰啲人咧系照样去街。啲父母照样送啲仔咧去上补习班， 因为佢哋冇一个制度、 冇个意识同埋制度咧， 冇个制度好似我哋咁，黄雨又掹，黑雨又掹，啊三号风球又掹，五号又点， 好多警告嘅而家呢个天文台啊， 十号 你个预警系好紧要，大家个危机意识，大家个质素，即系知道有乜事啦，大家要做好你个本分，你要令到刚才大斌讲，即系嗰啲纪律部队嗰啲真系要救人嘅时候咧，你唔好要需要救啲，唔应该要救人啫嘛。你大风大，你真系滑浪吓，走去跑步，俾个树冧咗落嚟，咁点算好咧？ 琴晚就十号风球啦，就 你知唔知对上一次十号风球咧，有个网友提醒我哋啊，系1999年， 1999年 啊，当年嘅特首就是老懵懂，1999年打完十号风球之后咧，就有科网股爆破， 系 咁而家到啊。梁振英上场咧就即刻打十号风球，咁啊睇嚟咧吓呢个网友又咁讲啦，欧债咧就会越嚟越严重， 系嘛？ 啊，汇丰银行咧百年老店咧， 唉，凄凉啊真系啊， 就一招破噶啦，唉，阴公啊，而家连咧呢个葛林啊，作为英国嘅部长啊，即系内阁成员啦，涉及呢个丑闻。所以汇丰银行咧，嗱，香港有一个好怪嘅， 今日大公报头版啊。汇控狂泻6%， 唔系你股票跌就一件事，但系呢间百年老店咧，真系英明尽丧 啊！ 你内部有问题啦， 啲监管有问题啊嘛，真系。 你知唔知有咩问题咧？ 有咩问题啊？ 呢个有华尔街问题 啊！ 呢就贪婪， 贪婪。 因为以前咧汇丰嗰啲大班咧，佢哋嗰啲人工啊，系好黑己嘅， 系。 但系咧有咗呢啲华尔街嘅贪婪之后咧，佢哋啲人工咧。仍然黑幾，即系同其他銀行比咧，美國保人工分分鐘多過匯豐銀行大班，但系佢哋又有分紅， 有獎勵啊嘛嚇。 咁你一有分紅咧，有呢個經濟有因嘅時候咧，大家就去搶錢噶啦嘛。咁就對一啲監管咧就疏忽咗噶嘛。嗱，所以呢個另外一個就魔咒嚟嘅。你知唔知啊，老總啊？你咁多年啦，我唔知你有冇關注到經濟啊、投資嗰啲嘢啊？你知唔知香港啲財團啊、集團啊？全部一离开鲤鱼门咧，都大镬嘅，冇个点嘅。嗱，以为汇丰会点啊，而家都终于都 喺美国咪衰咗啦。 汇丰去美国啊，收购嘅 IFC 即死啊，HFC 啊 ，Home Financing 呢个系佢一啲嗰啲系嗰啲次案啊，次案啊，搞到 咁你而家连 最赚钱都翻嚟香港都系要吓。 嗱，所以赚钱始终系香港，除咗一个人系赚到钱嘅海外，点解你华侨咁仍然到今日咧都视阿李嘉诚咧为偶像咧，就系唯一咧就李嘉诚喺海外咧赚到钱 嘅。全球化嘅企业都赚到钱吓。 但系问题系所有你不论英资集团好，华资集团好咧。出亲去海外咧，离开鲤鱼门咧，啊，就鸡毛鸭血噶啦，啊，所以咧呢个系一个魔咒嚟，即系亦都一样嘢话俾你。 水土不服啊， 唔系啊，香港搵钱容易， 嗯， 即系你睇到一啲人喺香港搵好多钱，好巴闭，原来咧就系因为个环境一个土壤，香港俾你巧取豪夺。出到出边咧，就真系碌地沙啦。 游戏规则改变翻， 即系嗰阵真系叫江湖啊！即系你都未去过江湖嗰度咧， 自己个屋企个祠堂咁你游晒咯。不过同一样嘢就系贪婪咧，就系破坏诚信最大嘅杀伤。 嗱，你 系啦，呢个最大问题喺度。 你个问题就咁啊！你喺香港咧，就是、一个糖水滚糖鱼，一个封闭型嘅经济啊，而且咧亦都系嗰个政府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咧，就造就咗一班啊。即系呢啲暴发户富可敌国，尤其是喺地产嗰度咧偷呃拐骗啊！即系点解话偷呃拐骗咧？ 巧水豪夺啦，又唔好用偷 都话偷呃拐骗。喂，我买嗱，我问你啦，我喺立法会最尾个演辞，我攞住只大闸蟹，攞住只水蟹，攞入去立法会，我攞住搵啲草绑住。 你准备掟边个啫？ 我唔系，我拎出俾人睇嘅。 佢都用道具嘅。 我如果你买蟹咧，如果呢只蟹一斤咧，你翻屋企称翻8两啦， 系。 你可以去海关度告佢拉的。点解我哋买楼呢可以一尺得返8寸嘅呢冇人拉嘅呢就係、是、咁简单㗎嘛。 简单咪就你立法会员冇料到囉。 唔係、立法会呢就因为呢係俾呢个利益集团控制咗。喂就算政府有心去做呢样嘢都唔掂啊！当年我老友记呢个叫石礼谦，哇恶到即刻起身指住我同啦，李柱明嚟闹啊！李柱明即刻，哇！李柱明话我未见过石礼谦咁鬼用噶，冇嘢噶，呢个系佢个选民啊嘛， 系系 啊嗱，咁所以 界别利益， 你议会有太多即系。地产霸权的代理人在这里这个香港多年来那个就是大斌所讲那个就是巧取豪夺那个文化土壤在哪里呢就因为你有太多政治代理人呢所以他们不用出面的是的。 嗱我们讲返什么啦即是打风呢好的即是大家最好今朝有些时间在家 听住风波，我哋继续会讨论呢个教育廿三条。 系啊，点解要讲呢？ 呢个真系教育廿三条嚟嘅。嗱，我哋可以分析一下点解，因为罗范招分唔明，点解啲家长咁兴，佢唔明嘅，因为针唔吉到肉就唔知痛嘅。啊，同埋呢个系四大任务之一。嗱，梁振英去立法会答问大会，又车大炮啦，今次又捉到两样嘢啦。一，佢话冇四大任务，系嘛？二，佢话冇粮营，冇粮粉。喂，我一阵间先话俾你听，而家立法会选举几多粮粉啊？嗱，趁有少少时间，我哋点只歌啊！我好少播歌嘅，呢个大丈夫俾我哋咧喺呢个风暴里边咧啊！ 听讲系你喺呢度个节目系禁播歌嘅呢、這个台， 搵条命去搏啊！嗰啲消防员啊，纪律部队 嘅可以 啊，所有喺呢个风暴里边咧，能够维持翻香港嘅秩序啊，呢、這个好重要嘅。我哋点一只歌俾听。 男儿一生要经过世上磨练共多事，男儿一生做到失望。心志，我有无边毅力，挨尽困难考验，难世披荆斩棘，心里更愿永不折腰。生要经过困难磨练共多少，大丈夫一生要几次落拓失望与心焦，冷雨狂风历尽。 阿辉哥啊，今日咧你一阵要打话俾天文台啦，即系起码有个清楚嘅安排。另外仲有呢、這个我哋有啲网友就话，你而家大埔站啊，大埔火车站啊，仲有乘客滞留啊。 系 啊，咁而家 因为寻晚咧，东铁嘅线咧就喺大埔站附近咧，就话系呢个大树倒冧啊嘛，就系、是、影响个电力供应啊嘛，就停咗咯。 搵搵地铁呢啲啊，即系港铁呢啊发言人啊，揾阿梁太啦， 系啊，睇下嗰啲运输究竟点啦， 系嘛？ 喂，呢啲应急嘢应该全部有晒方案，有晒 真系准备翻工。睇下你话喂，譬如有啲地铁嘅或者港铁有啲站，喂冇提供服务嘅，咁大家冇边 度到边度到边度，有咩交通嘅安排指示？ 嗱，都系嗰句噶啦，今日咧就打风，嗱啲友咧唔使翻工，嗰啲友咧就唔该你唔好走去咧做 嗰啲违反班主，唔好咁样称呼啊，危险 动作啊，嗰啲友唔好理嘅。喂，你大佬你走去滑浪，走去睇浪，唔该你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即系你有咩意外咧，最惨啲人要去拯救你。 好累街坊 嘅。喂，而家好多我哋啲啊。祖国同胞嚟香港咧，哇！睇打风好兴奋喎，嗰啲外六省份未叫打风喎，佢特登即系走出嚟咧，即系可能叫街话我哋今日要出去睇睇风啦喎。 寻日咧，我见呢个电视新闻有好多嘅新闻报道员咧，就系、是、真系啊天气好差都出去报， 其實街行 哇！连嗰个系嗰个头盔都吹咗去嘅，真系 唔系风犀利。 其实喺街行好危险嘅，我话你点解咧？我最记得当年我翻啱啱翻嚟香港啦吓。即系大概应该系83年、84年有一次打十号风球嘅、即系83、84。我喺尖东啊，睇住啲风咧刮嗰个铁闸啊，即系嗰啲铁闸啊， 铺 头嗰啲铁闸成块咁样扯出嚟，即系好似话刀片咁啊，一块喂一块十几尺、成六尺嘅风刀片系咁打横飞，你明唔明啊？喂，大佬啊，如果俾你掂一掂你啊，唔好讲话掂你个人啊，就掂你架车啊。我谂你都死啊！我真系亲眼睇到嗰阵时咧，一世人咧，我第一次咧，即系真系体验到打风嗰种 威力， 威力啊！成块铁就咁，成块铁闸就咁飞起个纸鹞咁。 香港特别多好多废置嘅招牌，大树倒塌，呢啲系杀伤力最强嘅。 仲有棚架， 棚架嗱，一谂落嚟好犀利吓。 啊，嗰啲建筑地盘，你行过又 系。你整个城市就 系 咁样。 所以正话我见到有位仁兄咧，第一我当然好羡慕佢，又好 佩服佢， 好佩服 跑步，风中跑步， 一个人喺呢个黄泥涌度。 唔系黄竹坑道，喺度跑步，大佬有冇搞错？ 佢风雨不改嘅，同自己有个约会咯。 或者系我哋嘅奥运代表选手嚟 嘅，上年纪嘅，同你差唔多 嘅。上年纪嘅，哦。 好啦，八点新闻后再见，咁你翻屋企小心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韦森特集嘅香港以西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天文台话，虽然韦森特正系逐渐远离本港，并开始减弱，本港部分地区仍然系吹烈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频密嘅狂风大骤雨，市民唔应该松懈防风嘅措施。天文台话，当本港风力下降到烈风程度以下嘅时候，先至会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东铁线全线恢复通车，红磡至罗湖每十分钟一班车，红磡至落马洲就每20分钟一班。马铁12分钟一班车，轻铁嘅705号线已经恢复原本嘅行车路线，唔需要改道。东铁线昨晚深夜因为电力故障全线暂停服务，一度有几百名的乘客滞留在多个车站，大约30多个滞留乘客早上聚集在沙田站的客务中心和职员理论，要求港铁提供穿梭巴士或者协助他们截的士，港铁就决定向这批乘客每人派发200元。另外马铁是维持12分钟一班车。港铁表示，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西铁、将军澳、宝林至北角、东涌线会维持10分钟一班，康城至北角和迪士尼线就每15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是12分钟一班车。新巴同城巴作出特别的服务安排，其中 S1 线巴士清晨的5:50开始已经恢复有限度的服务，B3X 巴士早上7点开始亦都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余的新巴城巴路线继续是暂停。国泰航空宣布恢复早上8点后离港的航班服务，但部分就会延迟。受影响航班包括原定早上8点至10点开往札幌、新加坡、雅加达、槟城、伦敦和纽约的航班，全部会延迟到早上11点或之后。港龙航空就话已经暂停所有来往香港的航班，直至早上8点。届时会再评估天气状况，先至决定几时恢复航班。珠江客运话，所有在早上11点前开往珠三角的航班是取消。运输署表示，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已经恢复开放俾所有的车辆行驶。港交所宣布早上延迟开市。如果8号台风信号在早上9点仍然是生效，早上会暂停交易。如果8号信号在中午12点或之前取消，下午就会恢复交易，亦都会在台风信号解除至少2个钟后的整点或者是30分开始交易。不过如果8号信号在中午12点仍然是生效，就会全日停市。立法会秘书处说，早上暂停参观服务，立法会综合大楼教育导赏团到访儿童学习室和立法会图书馆会停止开放。当8号信号取消后2个钟，各项服务就会恢复正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日间稍后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巨浪，密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指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本周后期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8号的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24号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嗱，八号风球啊，高高挂，好多人都唔使翻工啊。咁啊，出边啊车龙啊，当然啊未有咁早出现啦吓。咁但系两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咁包括受冧树影响啊，旺角加道里道近呢个门牌35号对开咧，来回要全线封闭噶吓。另外受到呢个突发事件影响，尖沙咀呢个口福街近门牌12号对开咧，亦要暂时全线封闭噶，咁所有车辆咧唔能够由加拿分道转入去口福街噶。另外提翻大家，因为使用呢个青屿干线，所有车辆咧需要改行呢个青屿干线嘅下层啊。咁啊，高度超过1.6米嘅车辆同埋电单车咧就禁止使用呢个昂船洲大桥噶。好啦，天雨路滑，揸紧车各位请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今届伦敦奥运，中国羽毛球队男单将会由一哥林丹、三龙同埋上届北京奥运铜牌得主陈金出战。女单方面，除咗一姐黄怡涵同埋排名第二嘅汪音之外，早前传出会入选嘅黄色娴就由李雪睿代替。双打嘅代表当中，女双同埋混双嘅代表咧都系世界排名嘅首两位，而男双嘅蔡温同埋傅海峰同埋柴彪、郭振东就要挑战世界排名第一嘅组合，即系南韩嘅郑在成同埋李龙大。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而家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仲有3日，比赛嘅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外国买家嚟到香港咧，会印埋个地图俾佢嘅。就算跌咗嗰个名单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夜晚会 email 翻俾佢嘅。我哋嘅供应商咧，当晚咧，我哋亦都会电邮翻一张名单俾佢，即系话俾佢听，我今日介绍咗边一个国家嘅买家俾你。我哋其实做个统计嘅，每一次展览会咧，我哋每一个供应商咧，平均嚟讲，佢收多100个名单嘅。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系365天做紧嘅，全世界嘅 office 咧、办事处咧嘅同事都用紧呢个服务嚟帮啲厂商嘅。 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覺得個反應係唔需要太強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長嘅憂慮。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京翰、林毓華。 早晨，早晨， 接近8:09啦。学民思潮咧，就系、是、趁住打风嘅时候，话无论雨怎样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为口号咧，就派发呢个反国民教育嘅大游行嘅单张嘅。礼拜日 呢班僆仔好，咁啊礼拜日反对呢、這个啊教育23条， 嗯 啊嘅家长啊市民啊学生啊老师。啊，总之咧，七一有上过街嘅人咧，应该喺今个星期日咧，再上多一次街。 啊， 喂，呢、這个吴克俭咧可以匆匆忙忙就吓静鸡鸡去咗北京，翻到嚟香港就唔见呢啲咁嘅团体，算乜嘢？有咩咁忙呢佢真系啊？ 佢唔系忙啊！ 啊， 边个话俾你？ 即系避啫， 佢冇话 唔见啫， 佢都冇话到忙啊！ 哦， 佢冇话忙啊，林一华。 咁你唔见人系咩事啊？ 我唔见你就唔见你，我唔敢见咯、 啊。摆、哦、摆款啊，而家 唔系啊，惊啊！你又唔好话摆款有咩款摆嘅一种，系惊啊，心怯啊！而家你知唔知啊？琴日你都睇到阿叶柳啦，听到有个僆仔嚟同佢讲嘢，即刻闪啊！我派紧单张啊，哇闪啊，大佬！喂，嗱，教育局长咧，而家死口唔认噶啦，啊，就系、是、呢个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咧，系、洗脑嘅。嗱，佢亦都唔肯同呢个洗脑教材咧呢、這个计划咧划清界线嗰啲咁嘢，啊，闪闪烁烁。啊，冇得避噶，系人都知道。喂，其实而家要嗱，最好今日大把时间打风，不过好似话打风有啲地方咧，又收唔到心机。我都要揾我哋啲工程师问下点解，系咪啲系咪嗰啲发射又俾人吹冧咗？嗱，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嗱，如果听唔到咧，上网听啦，用 apps 听啦，仲有啲网友好多办法嘅。啊，我都唔识嗰啲办法都可以听到嘅。嗱，呢个吴克俭咧。就好简单嘅，佢就成日咧，佢同阿罗范招芬咧系同一鼻孔出气嘅。你而家睇到嘅罗范招芬咧，就系、呢个教育沙皇，佢就系幕后黑手，佢就系垂帘听政。而家有嘢就佢出嚟讲，吴克俭咧反而失咗踪。不过两个人咧都系同一口径嘅。阿好威叻噶，你知吴克俭点讲？ 点讲？ 嗱，第一咧，佢就唔承认呢个洗脑啦。佢写一篇文章嘅，佢话德育同埋国民教育科咧，倡议嘅系咩咧？就系、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同埋自主能力。咁因为有咗呢个独立思考同埋自主能力咧，就可以明辨是非、具情，就建立个人抱负同埋理想，对家庭、社群、国家同埋世界做出承担同埋贡献。嗱，如果用佢咁嘅讲法咧？嗱，国民教育科目标真系好崇高啦，啊！不过咧，吴克俭咧就话呢一份啊，嗰份而家引起争议嗰份教材咧吓，啊，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啊，就由呢、这个啊政府傍水教联会辖下嘅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嘅，啊，嗱呢本手册嘅内容咧。啊，有啲内容咧，吴克俭自己啊喺电台嗰度都话偏颇嘅，公开讲过嘅，但系佢又唔够胆啊，同呢本手册划清界线，而且咧就讲埋啲咧似是而非嗰啲嘢啊，最好笑嘅咧就教联会嘅会长又系呢个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嘅杨耀忠咧，啊，你吴克俭作为教育部长咧就话呢个手册咧就系、参考嘅啫，唔系教材嚟嘅。但系咧，啊出书嗰啲人咧就唔系、这个手册就系教材，就系、要啲先生教啲学生啊灌输呢个所谓洗脑嘅国民教育。嗱，而家讲个国民教育咧，其实国民教育呢四个字咧系冇问题嘅， 冇问题吓。 而家问题就系你嘅教材出现问题，因为点解过去啊啲人唔反对或者冇人反对国民教育咧？今日我哋都唔系反对国民教育噶。所以罗范招芬又好，叶刘淑仪嗰啲又好，不停就话喺、外国都有啦，德国有，美国有，啊，以色列有。喂，人哋仲有一个问题咧，呢、这个罗范招芬同吴克俭咧，点样统一口径咧，统一鼻孔出气咧？啊，成日就话啲学生有判断能力，啊，罗范招芬甚至乎讲话今年呢个通识咧，啲学生考啲成绩好好啊，证明我哋啲学生咧。嗱、就有呢、这个啊分辨是非嘅能力嘅，嗱、要驳佢好容易嘅，林毓华 啊， 呢直情系屁话嚟嘅，点解咧？第一，而家考通识考得高分嗰啲同学咧，未受过呢个洗礼嘅污染， 未使啲未使啲洗脑啊， 啊，未曾被污染啊，呢个第一点。 系、 你嘅一年级就开始洗嚟脑之后咧，喺十五年啦，喺十年后咧、或者十三年后咧，啊。喂，呢啲学生就冇呢种判辨是非嘅能力㗎，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要驳佢啲歪理，又搵歪理驳佢得啦。咁、你就唔使宣传禁毒㗎啦。唔、需要㗎。 唔需要。 唔需要话企硬啊。 咩咩嗨嘢。 咁啊亦都唔需要有啲咩不良刊物啊嗰啲。 我返呢个吸毒先啦，我吸毒先啦。咩嗰啲叫企硬咗咩啊，咩嗨嘢就衰硬嗰啲咁啊。 嗯。 啊嗰啲唔需要㗎啦。你可以喺个国民教育嗰度讲下啲毒品，介绍下啲远性毒品。啊讲下佢哋嗰个啊点样嗨法。 嗯。 啊同埋可以讲埋喺边度可以买到。点解呢，如果根据罗范招芬或者吴克俭嗰个理论呢，嗰种似是而非呀嗰啲歪理呢，嗰啲屁话呢、 啊、 就我啲学生有分辨能力㗎嘛。 啊 咁讲埋援交都得㗎。 啊 援交就可以呢啊搵快钱。啊跟住仲有林彪话你就讲咩色情刊物嗰啲呀。 係呀、 啊。啊又冇问题㗎。啊喂。因为啲学生有判辨是非嘅能力㗎嘛。呢、这个就是罗范招芬讲的嘛，呢、这个就是吴克俭讲的嘛，呢、这个世界就不需要的啦，乜嘢都可以教到学生的，等你学生自己去啊判辨是非的嘛。喂，呢啲咩道理嚟㗎，我哋电话 1872111, 欢迎啲听众打电话嚟博下呢啲歪理。我哋听下罗范招芬点样讲，点样判辨是非法。啊佢话今年考呢、这个啊通识好多人啲成绩都好好。 放水啊嘛，真系吓！ 证明我啲年青人 系 啊，年青人咩咧？有判断是非嘅能力。嗱、啊，呢啲就叫歪理啦。 我自己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因为其实国民教育咧都系不至今日始噶啦。喺回归以来咧，我哋都有即系、就是、让同学咧多啲理解国家嘅状况。家长与其话系话要停止，即、就、系、是、我唔觉得我哋系要因疫而废食。而是应该呢是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去推展这个国民教育。咁所以停顿并不是一个即是合理的选择，反而就是怎样大家去共同努力去做好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大家真风苏姿，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其实经痛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苏，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条条大路通细路，代代前浪推后浪。 青少年的成长路上，如果只是专注学业而忽略了其他的发展，其实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只是去晒所有的指定景点而没有细心沿途欣赏风景一样，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旅程。所以马会鼓励青少年全人发展，拨款7亿5000万元主导推行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等我请参与这个计划的卢永业老师同你介绍下咧。 共创成长路是由5间大学一起的研究的，而计划主要的信念是认同青少年的能力，也都加强他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最终促使他们能够全人发展。 参与这个计划的林浩铭同学，你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得奖？ 我学习了怎样做人，终身受用之外，还可以帮助到师弟师妹。 你这么生性，我都替你爸爸妈妈开心了。共创成长路更将会由学校走入社区，令更多人受惠。 行善的信念，薪火相传，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网上骗案的手法层出不穷，骗徒可能会假冒你的朋友发电邮，说在外地有麻烦，要你存钱入他的银行户口帮他应急。骗徒亦可能假冒你的生意伙伴，叫你将订金存入公司新的银行户口。所以收到可疑电邮的时候，要打电话向电邮的真正主人求证，避免财物损失。核实电邮者身份，揭穿骗徒真面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郑经涵、林毓华。 八点十九分，仍然挂八路风球嘅。而家嗱，咁啊，几时落波咧？根据天文台讲咧，就好简单嘅，个风势减弱先。唔系挂啊，转挂较低嘅风球啦，即转挂三号风球啦。以前我哋细个嗰时咧， 系 就有五号风球嘅。 啊 ，OK， 而家冇咗啦。 而家你讲风球，已经知道你系老饼噶啦。而家唔系咁叫法噶嘛吓？ 而家叫飓风信号。 唔系啊， 咁叫咩啊？叫风波里的茶杯，叫十级自由风。 唉， 咁叫咩先啊？林毓华，你又噏唔出？你知道自己 咁咩？ 你知道自己唔识， 唔识我真系唔 识啊！又噏唔出啊！咁你几号风球咪几号风球咯？以前我哋叫打十号风球，十号波挂十号波嘅， 而家叫做 咧。讲 啊，而家啲旧嘅啊，系唔系咁叫法嘅？ 叫乜先得噶？ 啊，我即系揿出揿翻呢个天文台嘅， 唉， 揿翻呢个天文台嘅呢个系 冇所谓啦。总之我哋老人家就讲翻挂八号波啦。啊，八号波最好噶啦，系人都明嘅。以前你知唔知？喂，你真系喺天文台度嗰度，天文台度见到挂咗 喎。挂个 挂嗰啲信号出嚟噶，以前我哋要读噶。十号风球就你搵个铁线网做一个十字出嚟噶，嗰就十号风球啦。咁跟住有一二三四五嗰啲个个风球样唔同噶。而家啲通识使唔使考啊？你估？ 要，梗系要啦。 嗱，讲翻呢啲啊。国民教育啦，国民教育四个字咧，就被污染咗啦。其实我哋啲家长又好，我哋都好啦，唔系反对国民教育，我哋系反对啲意识形态洗脑嘅教材。嗱，而家呢个吴克俭咧，作为我哋香港嘅教育部部长咧，啊，佢就俾人架空咗啦。其实佢可以辞职噶啦，已经啊，可能系第二个辞职嘅人嚟噶。睇落去，嗱，点解咧？第一出嚟讲嘢嗰个咧，就叫罗范招芬。咁罗范招芬究竟咩人嚟噶？嗱，佢就始作俑者啦，佢就系以前嘅教育啊教育处嘅啊，即系常任秘书长，就同呢个李国章教育沙皇咧，两个咧就拍住上啊，就搞到今日咧，我哋啲教育制度一塌糊涂。嗱，而家咧佢咧就巴闭啦，啊呢、這个叫复仇者联盟，呢、這个班师回朝啊，因为咧佢系凉粉。啊！捧住个梁振英，咁而家咧就狐假虎威啊！但最好笑咧，狐假虎威只老虎都匿埋。嗱，只老虎到而家为止咧，只纸老虎咧，啊呢、這个高老两咧，啊呢、這个光棍佬咧，到而家都未出嚟就住呢个国民教育讲过一句嘢。嗱，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另外有个人食住咗吴克俭啊，真系阴公啊！呢、這个就身兼教联会嘅会长。同埋呢个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嘅主席杨耀忠，嗱呢个杨耀忠好嘢啊！你 校长嚟噶， 就话呢个教材系偏颇嘅，佢就即刻喝住佢，跟住你吴克俭话：喂，呢、這个唔系教材嚟噶，呢、這个参考佢就俾老师。呢、這个杨耀忠又走咗喝住佢，喂，教材嚟噶咩？唔系啊，喂，大佬啊，咁而家边个掌管我哋教育政策呢？嗱，呢个真系一塌糊涂。呢个梁振英咧，你睇到一样嘢咧，佢系冇料到嘅，根本驾驭唔到个班底，根本佢都唔知道啊，佢都唔知道系一间公司，啊或者一个政府系应该点样 run 嘅。喂，而家边个出嚟啊？边个靠够恶嘅？就边个出嚟讲嘢噶啦？嗱，老实讲，你揾得吴克俭， 喂，大嘅又唔讲，而家督嗰啲系公务员出嚟讲，嗰咩教育个手续助理秘书长啊，张国华， 我哋真系揾到佢啊！我哋九点半都揾佢嘅咋， 系嘛？ 揾局长揾唔到啊，佢咪俾个张国华你玩下咯。嗱，我哋 对啲公务员唔啱， 我哋唔玩佢，我哋揾啲小朋友同佢对话。我哋今日咧就揾咗啲公众人物咧，我哋都系揾啲啊。小朋友同佢对话㗎啦，我啲小朋友喺度 standby 緊㗎，一个 Rod， 一个林小朋友啊，一个就係、是。 佢哋唔係今日话去出门咩、啊、 今日第一就未必就飞机坐。第二呢就未去。咁、啊、今日呢都啊等抽埋佢哋水先。我哋有班啲咁嘅小朋友好使好用啊。即係佢哋讲嘢似模似样。啊、第二样嘢呢啊！令到你呢班咁嘅官员啊，呢班立法会议员咧，理屈辞穷，又令到你哋丢架噶，啊！咁所以有咩唔好咧？啊，喂，呢班小朋友系未受过 啊奴化教唔系，佢哋可能有受过奴化教育， 嗯、 但系就未有受过呢啲洗脑教育嘅。啊，仲有个中呢咧，阿林小姐嘅。嗱、啊，我哋晏啲咧就逐个揾佢哋噶啦。嗱、啊，其实民主党咧，阿何俊仁喺去年6月16号咧，就是当时正在进行咨询嘅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提出动议嘅。嗱、啊，所以呢班人成日话喂，咨询过噶啦，咩啊？嗱，系咨询过，甚至乎何俊仁咧。在6月16号的立法会呢啊提出个动议的喎、啊、他的动议包括五个建议的其中一包括应不应该在今年9月推行。当时呢啊他要求加入呢在这些教材里面呢加入这个民主和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教导学生爱国爱民呢就不等于爱和支持领导的。啊、当日发言的建制派的议员呢就没什么几多个不过呢他们最厉害的了。啊！就讲多嫌嘥气，人多虾人少。你提出个动议，咪举手咯。啊！民建联嘅主席谭耀宗咧，啊，就反驳何俊仁洗脑之言，就话咧，啊，所谓嘅硬邦邦报喜不报忧，只会讲好话呢啲情况咧，我认为根本就唔可能发生嘅。而佢同党李慧琼咧，当时喺立法会亦都系咁讲嘅，佢话绝对唔会相信老师只会选取大量歌功颂德嘅题材，而避免谈论敏感嘅话题。嗱，呢个今时今日最好啦，就证明咗啦。你睇啲教材啊，第一啊，呢、這个咧就系正如阿杨耀忠校长咁讲咧，啊，嗰、那个中国模式咧就系、是、个教材嚟噶啦，避免率。讨论呢个敏感题目咧，毒奶粉啊、李旺阳啊、六四呢啲嘢咧，系完全避开嘅。而另外工联会嘅潘佩球咧，当时都认为国民教育科系可以令到学生更加愿意为同胞嘅福祉贡献自己嘅决心。咁于是咧，呢、这、一个动议咧，何俊仁嘅动议咧，就俾出席嘅民建联、工联会、经济动力同埋专业会议。呢啲建制派议员咧，全数投票反对，反对咩呢就系、是、何俊仁提出重新审视推行国民教育嘅议案。自由党就弃权，咁啊弃权即系反对啦。啊，咁啊支持推行嘅啊，新民党主席梁呢、这个叶刘淑仪咧就缺席嘅。嗱、啊，呢、这个系走遮面啦。啊，佢本来咧都系支持啊重新检定呢啲啊。国民教育嘅，不过咧佢就缩埋一嚿，即系讲咧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嗱、啊，不过咧嗱，琴日大家都听到学民思潮嘅发言人讲啦，佢当时有派呢个新民党啊参选海怡区议会选举嘅佢哋嘅执委施俊辉咧啊走去支持学民啊呢、这个思潮嘅啊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嘅啊，亦都挂个横额。 唉，咁而家抽水咁噶啦， 要求当局撤回国民教育科啊！不过咧，作非今时，作是今非，立场全部改变啦。嗱、啊，除咗叶刘淑仪喺我哋嘅节目嗰度话我冇啊，我冇啊，啊，施俊辉，你走去问佢啦。咁啲人走去问施俊辉啦，佢就眼见啊，佢今日讲啊，高中课程唔够嘅时候咧，因此反对高中都要设立国民教育科。就唔系反对国民教育科嘅，嗱我讲完之后都唔知噏乜，啊即系呢啲人咧，新民党呢啲人咧，你睇到喺叶刘淑仪领导之下咧，啊就欺世盗名，讲就天下无敌，就呃啲市民，即系同梁振英其实系冇分别嘅，其实咧呢、这个扫把头有前科嘅。啊！佢嗰阵时走去揾阿周梁淑仪拉票，想选特首嗰阵时咧、 嗯， 就话俾周梁淑仪听咧，话呢个梁振英会害人噶，俾阿周梁淑仪踢爆佢手啦！喺英文台啊，呢个香港电台英文台啊，我冇讲过啊，冇，我冇讲过。琴日佢都系咁同啲小朋友讲噶，我冇讲过，我讲过咩啊？我几时讲啊？啊，有人讲过咩？冇话我问佢咯，你问我做咩？唔得闲啊，赶住派表啊，派紧传单啊，大班而家打紧风啊，我派紧传单啊，喂，你咩人嚟噶？所以仲话咧，有啲人咧，博话佢洗咗底啊，啊又支持佢啊，喂，你唔好俾人呃啦，你话俾人听你支持， 呢个叶刘淑仪，即系话俾你听咧，你系一个好蠢嘅人，你一个好容易俾人氹嘅人，就咁简单啦。嗱，我哋咧呢一代人咧就未受过洗脑教育嘅，所以我哋仲识得咧分辨是非。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是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考虑在早上十点前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台风韦森特集结香港以西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受到韦森特的影响，本港部分地区仍然是吹烈风，而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市民应该松懈防风的措施。随着韦森特逐渐远离本港并开始减弱，预料本地的风势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十点的前后考虑以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由于八号的台风信号仍然是生效，各间巴士公司的日间主要路线暂停，其中新巴、城巴和龙运巴士的 S1 线和 S64 巴士恢复有限度的服务，新巴、城巴 B3X、 九巴的 K12、 K17 和 K18 线只是提供有限度服务，大屿山巴士只有38号线维持正常服务，其余的路线暂停，山顶缆车亦都暂停服务。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宣布，由愉景湾至机场的 DB02R 巴士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而往东涌的 DB01R 就维持有限度服务。不过受到长东路的水浸和冧树影响，愉景湾至欣澳的 DB03R 巴士以及愉景湾区内巴士仍然是暂停服务。港铁的东铁线全线恢复通车，红磡至罗湖每十分钟一班车，红磡至落马洲就每20分钟一班，马铁12分钟开一班车。轻铁705号线已经恢复原本的行车路线，不需要改道。东铁线昨晚深夜因为电力故障全线暂停服务，一度有几百名乘客滞留在多个车站，大约30多个滞留乘客早上聚集在沙田站的客运中心和职员理论，要求港铁提供穿梭巴士或者协助他们截的士。港铁就决定向这批乘客每人派发200元。港交所宣布早上延迟开市，如果8号的台风信号在早上9点仍然是生效，早上会暂停交易。如果中午12点或之前取消，下午就会恢复交易，同埋会在台风信号解除至少两个钟头后的整点或者是30分开始交易。不过如果8号信号在中午12点仍然是生效，就会全日停市。国泰航空宣布恢复早上8点后离港的航班服务，但部分仍然是会延迟。而港龙航空就说暂停所有来往香港的航班，直至早上8点再评估天气状况，才决定几时恢复航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日间稍后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巨浪，密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本周后期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8号的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风暴集港期间 ,DBC 三台数码大浅台会为听众提供详尽的风暴消息以及有关交通、学校、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影响以及特别的安排等资讯。想收听更多风暴相关信息请留意 DBC 三台数码大浅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觉得 我们很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的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狐狸露出尾巴。你睇到呢个叶刘淑仪咧，其实系一个咩人嚟嘅？大家都知道23条嗰时嘅扫把头，收尾就俾佢啊，去美国兜个圈翻嚟洗咗底，就当咗佢咧啊，就系另外一个人。 有一句名言呢，我哋就好容易呢就係睇到佢㗎啦。佢话放长双眼睇，阿叶太有冇 呃你放长双眼睇呢、个叶太就知佢经常呃人㗎。点解呢？嗱，作为一个保皇党，佢又唔係尽忠职守㗎喎。拉布嗰时就话个女毕业要走，佢走咗去就啊煽情话俾人听自己嘅单亲妈咪好阴公，写咗篇文就话呢啊人哋嗰啲唔系单亲家庭呢啊就会成家人有老豆呢就去帮个女搬嘢啊乜乜乜乜。喂，个女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仲使人去帮佢搬嘢。大佬啊，你唔去你唔紧要，佢一去咗两个礼拜。喂，我都走咗去美国啦，好多人都去啊。你细佬哥毕业去三四日咪扑到返嚟囉。 係啊。 你真係尽忠职守嘅话。第二样嘢嗱，佢又想做行政会议成员。人哋话俾佢做啦。啊，你又玩啦梁振英。 有计系嘛。 唔係啊，佢係又要奖牌又要奖金。 嗯。 呢个人就捻到尽㗎嘛。唉，嗱，你睇下佢啊，最叻㗎啦。琴日同我哋啲小朋友讲就话，喂，同学文思潮讲都咪小朋友年轻人。 嗯。 喂，呢个年轻人就质疑你当年啊，你有份反对仲抽水。话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嘅，点解而家你又赞成支持呢？冇啊，我冇啊，我冇。啊，阿边个有啊，问下边个啦咁。嗱，呢个就同佢当年都咪当年三月嗰时想选特首想執死鸡打电话搵阿周亮攞呢个啊提名嘅时候。啊，佢就话梁振英会害人，到入唔到闸啦，梁振英呢啊大热门啦嗰阵时候，周亮踢爆佢啦，佢就话我冇嗰个啊，冇，佢乜嘢就系 佢归一队啦。 其实佢同阿梁振英系好似噶， 啊， 不过仲黑人憎过梁振英，起码梁振英冇咁大声，冇，梁振英就最多话唔知道、唔记得、唔清楚，佢就咪冇啊，你听下就啊。 我绝对冇话过梁振英会害人，我同佢都唔熟，我点知佢会唔会害人？不过我知好多人惊选到佢会报仇，我就话俾即系我争取提名就话你哋唔使惊我，我从来都唔害人。或者周太记错咗啦， 你当时讲嗰句咧就系、是、梁振英会害人，我唔会害人。你系 我冇咁 讲 过 两句说话， 我冇你记得唔清楚？ 你 已经记得 我听见人哋话、梁振英会害人，我又唔会害人，你又冇咁样讲，所以我先至系会咁奇怪。点解你会讲嗰句说话？ 不过咁其实时隔咁多日咧、大家都好难话、去佐证嘅。 嗱，琴日咧，啊，其实辉哥啊，剪埋啲声带咧，第日，琴日佢又系同个僆仔，即系嗰个学文思潮嘅发言人啊，那个年青人啊，都系咁讲，冇，喂，佢咁样等人对照翻，佢一世人就系咁不停就冇咁啊得噶啦嘛，大佬啊，就系咁嘅啫嘛，啊，佢个人就系咁样样嘅啫嘛，啊，咁啊， 佢对住周梁淑仪都系话你喺几时听到啊？你点听咧？我咩意思？佢哋何况对于青年人咧，系咪啊？吓， 唉，所以呢啲人咧欺世盗名。而家成个咧，我哋开个建制派咧，就系俾呢一班人咧，就系呃你啊！ 擘大眼车大炮。嗱，而家罗范招芬咧，就而家变咗系教育局嘅慈禧太后。 嗯， 啊，垂帘听政呢个吴克俭咧，就系嗰个傀儡嚟嘅。呢个吴克俭真系废嘅，而家我系佢就真系唔做啦，做嚟做咩啫？不过佢系罗范招芬撑佢嘅。嗱，当年。琴日都有听众嚟都爆佢都唔使嘅，人都记得噶啦。佢系教育学院嘅副主席校董会，佢咪就系帮阿罗范招芬帮阿李国章，就去对付教育学院嗰班友咯。喂，咁佢就系靠擦啊罗范招芬鞋上位啊，做咗教育局长嘅，做咗之后佢知死啦。原来争人嘢系要还嘅，啊，跟住仲要俾一个杨耀忠。喝停你，你冇乱噏嘢啊！你嗰啲真系做局长啊？啊，几时到你话事啊？而家土共当权啊，而家系洗脑啊，洗脑咁啊点啊？啊，有冇出奇啫？你傻噶你啊？啊，你知唔知你而家屁股指挥脑袋噶？你吴克俭唔该你翻工嘅时候，你受到委任嗰日，你就将你 check in 收埋个 locker 度，好似去开行会咁。每人要将个手提电话咧摆入个白鸽窿度锁住佢，先准入去开会。 好似以前去马会咁嘅 其中仲有一样嘢，就将你嘅尊严、将你嘅良知同个电话一齐 check in 啊！摆喺个 locker 度锁住，你先会入去开会啊！仲有出嚟讲嘢，唔好乱噏嘢。你问过我哋啲土共先啊？你估你真系喂？啲教育局好紧要噶，呢、這个除咗民政局之外咧，就负责意识形态噶，系我嚟洗脑噶。嗱、啊，今日呢个信报。啊，金针集啊，亦都咧就督爆呢个罗范招芬噶啦。 今日信报金针集嘅标题系罗范变身教育局慈禧。慈禧系边个呢？大家都熟悉噶啦，就系、是、清朝末年老佛爷慈禧太后，佢统治过中国长达47年，期间垂帘听政，搞到吏治不修，政官贪渎不断，老百姓亦都怨声载道。嚟到2012年，特区政府嘅管治班子咧，同样出咗一个疑似嘅慈禧太后，佢同样亦都有一个疑似嘅光绪皇帝。垂帘听政嘅就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招芬，而被训政嘅就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至于受害者咧，就系全港嘅莘莘学子。一切都全因国民教育而起嘅。有消息人士早前咧就曾经向笔者透露，指当局推行国民教育背后嘅真正话事人，就并非嗰个对教育政策嘅认识只得半桶水嘅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而系曾经真正掌管香港教育政策多年嘅罗范招芬。嗱，睇翻整个量刑班子里边，若果讲到推行教育政策最熟手嘅，又的确只有罗范招芬，唔系佢仲有边个呢？所以就令到呢个讲法咧增添咗几分可信程度。咁但系由于欠缺真实嘅证据啊，咁笔者咧始终只系当道听途说嘅消息嚟对付啫。咁不过罗范招芬后来就自己露出咗尾巴啦。佢前日咧忽然之间高调开声，力指国民教育科不存在强推洗脑式教育，又认为家长反应无需太过强烈。而且佢系以偷换概念嘅手法，用中学文凭试通识科嘅成绩去指学生系有独立嘅思考能力，但就无视国民教育啊，会喺小一学生推行呢个基本事实。其实罗范招芬并非喺最近先至干预教育政策噶，早喺今年5月，教育局同书商就住教科书嘅书价问题产生争拗。咁当时任后任特首办主管嘅罗范招芬，竟然致电相识嘅教育局官员，质问教科书同教材分拆政策为何会有大转变。咁事后佢当然就系否认自己干预政府运作啦，但系空灵女王再现，足以震惊门常开。有立法会议员咧就批评佢隻手伸得太长，仿如当自己系皇太后。咁事实上，罗范招芬前日力撑国民教育，亦都一反行政会议成员嘅惯常做法。例如罗范招芬指家长反应无需太过强烈，是不是意味着呢在行政会议里面有人认为家长现时的反应过激呢？其次，为政策护航本来就是政治任命官员即是问责局长的分内事，又怎应该由前朝的教育政策主事人罗范招芬来担心呢？ 所以罗范昭芬对推行国民教育的关注之情大抵已经同司马昭之心别无两样，亦都令佢越嚟越似就教育啦。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寻日在社交网站留言，表示现时国民教育的局势有啲似03年的23条，清末光绪驾崩，第二日慈禧亦都病逝。野史所记，慈禧不欲自己安排好的布局会在死后被光绪推翻，因而先下手为强，毒杀光绪。但恐怕在2012年，如果国民教育政策真是泡汤，吴克俭却只会是一只代罪羔羊。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条条大路通细路，代代前浪推后浪。 青少年的成长路上，如果只是专注学业而忽略了其他的发展，其实就好像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只是去晒所有的指定景点而没有细心沿途欣赏风景一样，不算是一个完整的旅程。所以马会鼓励青少年全人发展，拨款7亿5千万元主导推行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等我请参与这个计划的卢永业老师和你介绍一下。 共创成长路是由5间大学一起的研究的，而计划主要的信念是认同青少年的能力，也加强他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建立健康的信念和清晰的价值，最终促使他们能够全人的发展。 参与这个计划的林浩铭同学，你又同大家分享下有什么得着？ 我学识了怎样做人，终身受用之外，还可以帮助到师弟师妹。 你这么生性，我都替你爸爸妈妈开心了。共创成长路更将会由学校走入社区，令更多人受惠。 行善的信念，薪火相传，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飞沫可以传播流感病毒，所以咳嗽或打哈欠时用纸巾掩住口鼻，然后将纸巾放入垃圾桶。一有发烧、咳嗽或喉咙痛，要即刻戴口罩，尽快睇医生，仲要保持空气流通。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嗱，讲呢个洗脑嘅国民教育咧，其实喺去年咧6月16号咧，喺立法会咧曾经有个动议辩论嘅，就是、何俊仁提出嚟咧，话搁置呢、这个。啊！但系咧就俾保皇党咧就反对，咁啊其中咧就包括民建联、工联会、经济动力同埋专业议会啊，就反对呢个动议嘅。咁啊自由党咧当时就弃权嘅，所以俾人形容佢哋咧就鬼鬼鼠鼠。咁今日咧搞到满城风雨啦，啊啲家长咧就怒敲啦，啊今日个礼拜日又上街啦，咁啊就嚟9月又选举啦，咁究竟啲政党会唔会改变佢哋嘅立场嘅咧？咁而当时俾人形容自由党鬼鬼祟祟弃权，弃权就真系等于反对啦。咁佢哋嘅主席啊刘健儀咧，而家喺电话旁边，睇下会唔会作非今时啦。早晨， 早晨，早晨， 大 家你好，你今日嘅立场会有冇改变过咧？ 我哋当日个立场都唔系鬼鼠， 你弃权啊嘛？ 国民教育，我谂学国民教育啦，我哋要求嘅咧喺不偏不颇嘅国民教育，唔系洗脑式嘅国民教育。所以当时候弃权就系你啲内容啊，而 点样教啊？佢但我哋未清晰噶嘛。 啱、 啊， 咁我都同意嘅。唔系刘建仁，我都同意啊。国民教育呢四个字系冇得反对嘅，最紧要就个内容嘅馅嘅啫，你包装咗，等于呢个叫挂羊头卖狗肉，即系我去买羊买羊肉嘅，见到嗰间铺头有个羊头喺度，我咪买咯，买咗翻屋企先知狗肉啊嘛。咁既然今日知啦狗肉，咁你反唔反对啊？ 支持啦，其实咧今日 你俾人呃咗啦，唔紧要啦， 我哋睇到噶，整啊俾我大班。请我俾我讲 嗱，唔系啊，我唔讲嘢噶啦，我讲俾你啊，因为我电话旁边咧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年青人咧就系阿 Johnny Lam 咧就喺英国放暑假翻嚟嘅，佢就系英国呢个伦敦、啊呢、這个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啊 LSE 嘅高材生，咁、另外有一位咧就系、是、今年升中二。啊！读呢个英基学校嘅小朋友 Ron 草，两个都系我哋风波同学会嘅同学。咁而家我哋就将呢个环节交咗俾评 论员咧， 交咗俾你同两个年轻人对话，睇下你睇下你有咩想问你好唔好啊？ 啊 Ron 啊 Johnny 啊，你做家大家姐，你带头问啦，好唔好啊？ 哦，喂，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咧。其实咧，我想问咧，其实我自己咧就有。睇过嗰啲咨询文件，我琴日真系喺度坐喺度睇嗰啲意见书。其实嗰度好多好多好多意见书咧，都系讲话其实佢哋系唔想要有呢、這个国民教育嘅，同埋有一批家长写啲意见书写得好好。因为如果你有睇嗰啲国民指引嘅时候，喺嗰、那个喺嗰、那个指引度嘅101页咧，佢系话咧你系要，佢系冇好讲到明话要。一定要洗學，咁佢唔會講到嗰啲字啦。但佢講明話，要點樣評估啲小朋友呢？係要睇下佢有冇正面嘅思考。咁咩為之正面嘅思考呢？佢仲要話，如果啲思考唔係咁正面嘅時候，學生老師係需要引導佢哋翻去正面嘅思考嗰度。其實 even 唔係你未睇到嗰個內容嘅時候，其實喺啲指引嘅時候，其實你已經知道係有一定嘅問題存在。但係點解你哋冇睇指引，反而係我係會喺啲意見書度見到嗰啲魔鬼睇曬啲細節嗰度嘅時候，但係點解你哋會唔知道？但係點解啲意見書入面會有？呢啲係你哋嘅責任嚟嘅、哦。 嗱，意見書咧，我哋就冇機會睇嘅。我哋而家睇得到， 但喺 Archive 嗰度嘅喎。 嗱，而家出。而家已经系出咗，大家出版咗，大家睇到嘅 咧。但系点解之前你哋冇做到啊？但系点解啲家长会见到？ 同学，多谢你吓、啊，你系学阿大班咧就学得好叻噶啦。 中 咁但系咧， 好叻嘅你 LSE 嘅大佬。 你俾机会我讲讲好唔好？嗱，我意见就咁嘅。嗱，我哋睇得到嘅咧，现时睇得到就出版咗嗰个嘅教学手册，同埋政府出嘅咧就系有嗰个咩课程指引。仲系多份添嘅，仲系汇通国民教育嘅一个文 诶。刘建仁啊，不如我问一句啊，嗱，即系我做公证啊，中年就问你，其实喺去年六月嗰阵时咧，即系民主党嘅何俊仁提出个动议嘅时候咧，你系睇唔到呢啲文件噶嘛？ 我哋睇唔到呢啲文件，呢啲 咁啊，中年啊，其实你睇啲文件系几时睇到噶？可以。阿钟年， 我哋而家睇到，唔系政府啊，大班你都明啦。我哋而家睇到政府出嘅嗰啲嘅教材咧，我哋觉得唔掂啊，我哋觉得系偏颇。 咁你而家系反对噶 嘛？咁讲啦，清清楚楚啦，而家我哋系唔赞成。 阿 Ron 啊， 唔赞成。 阿 Ron， 你问一问阿刘主席。阿 Ron， 你问阿刘主席。 你好。 系，其实我琴日阿刘议员，我琴日都睇过嗰份国民教育嘅课本啦。其实我当然都担心系会有啲洗脑嘅成分，但系咧，我觉得仲恐怖咧，就系根本唔啱小一、小二嚟睇嘅嗰啲内容。 系啊，系啊， 因为又话有咩企业 系完全唔啱嘅，所以我觉得佢要叫停咯。嗱，你叫停又好，叫压头再咨询又好 ，OK。咁我谂而家咧，你国民教育嗰啲课程咧，系大家睇得到咧，系有啲家长系担心洗脑啊，咁我哋觉得佢好偏颇，系唔可以接受啊，亦都系真系可以真系讲符合呢个教洗脑嘅一个批评噶，即系我哋系唔接受呢一啲教材。 咁、啊中中年台湾啊， 应该要重新翻去再咨询过，再定定。如果有教材嘅话咧，我哋希望嗰啲教材系不偏不倚，希望帮得到学生真系独立、多元、多角度咁思考。 咁啊，刘建仁，你今个礼拜会唔会去？ 得嘅，咁梗系冇法子推行啦，系咪？ 但刘建仁，你今个礼拜会唔会支持嗰个上街嘅行动啊？ 嗱，我哋未来几日咧会有行动噶啦。 咁你礼拜日会唔会上街？你自由党？ 礼拜日咧，我哋 都睇過啲主辦機構嘅佢哋嗰個嘅主題嘅，同我哋而家咧有啲出入嘅。咁嗱，我哋咧就係做咗我哋嘅活動先，有一睇睇。 最緊要都係反對 嘅。耐心少少啊，你睇多幾日就你會睇得到我哋會有行動 嘅。好，咁啊，中意啊，阿 Ron 你收唔收貨啊？ 支援得到禮拜日嘅行動嘅。 阿 Ron 啊，中意你哋收唔收貨啊？ 我收货啊，多谢你投教民主派啊！ 阿钟年咧， 咁样讲，我哋系我哋自由党有自由党嘅睇法，我哋系会完全将我哋嘅睇法啦，会带俾政府，亦都有我哋自己嘅做法。我哋系企响啱嗰边，我哋认为啱，我哋就会企响嗰边。我哋啱嘅时候，我哋会 好啦，多谢啦， 啱嘅时候， 多谢。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早上10点前后会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台风韦森突袭的香港以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广东西部。受到韦森突影响，本港部分地区仍然是吹烈风，而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市民不应该松懈防风措施。随着韦森突逐渐远离本港和开始减弱，预料本地风势会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10点前后考虑以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国泰航空宣布恢复早上8点后离港的航班服务，但部分会延迟。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早上8点至10点开往札幌、新加坡、雅加达、槟城、伦敦和纽约的航班，全部会延迟到早上11点或之后。港龙航空就说，早上10点后开始，离港的航班会恢复运作，早上11点后亦都陆续有航班抵港。珠江客运就说，所有在早上11点前开往珠三角的航班取消。港铁东铁线全线恢复通车，红磡至罗湖每10分钟一班车，红磡至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马铁就12分钟开出一班车。轻铁的705号线已经恢复原本的行车路线，不需要改道。五新巴同城巴作出特别服务，其中 S1 线巴士清晨的5点50分开始已经恢复有限度的服务，B3X 巴士早上7点开始亦都恢复有限度的服务。考评局宣布，原定下午1点之前由考评局主办的国际及专业考试会延期举行或者取消，有关安排会在日内公布。至于下午1点之后举行的考试，就要留意稍后公布。考评局的评核中心暂停开放，会在8号信号取消两个钟头后回复正常的运作。教育局就宣布，由教育局及自资高等教育联盟举办的魏俊文凭资讯日会延迟举行。运输处宣布，辖下的牌照事务处、过境服务分组办事处、车辆检验中心和驾驶考试中心会暂停服务。已经预约在今日进行车辆检验的市民，就要在车辆检验中心重开之后重新办理预约。已经预约今日上午进行驾驶考试的考生会获个别通知另定考试日期，而预约下午考试的考生就会获个别通知另定考试日期。港交所宣布早上延迟开市，如果8号的信号在早上9点仍然生效，朝早将会暂停交易，但如果中午12点或之前取消，下午就会恢复交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日间稍后的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巨浪，密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本周后期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 请注意八号嘅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八号风球之下，我哋望到镜头啊，现时各区都非常畅顺，未有龙尾出现。不过打风咧就特别多啲封路措施，系啦，多啲临审嘢咁啦吓。咁首先提翻大家，受到危险招牌影响啊，介乎东京街至到东沙岛街嘅一段青山道咧，要暂时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受到冧树影响，好多道路都会封闭噶，包括有港岛嘅礼顿道至到棉花路一段加路连山。来回行车线，另外怡和街向湾仔方向近这个边灵顿街暂时全线封闭的。九龙区的有荔枝角这个荔宝路向这个葵涌方向近这个深旺道要暂时全线封闭。至于呈祥道向观塘近货柜码头的五号回旋处亦要暂时全线封闭的。新界区的新田公路向元朗方向介乎落马洲街户处至到大榄的部分行车线要暂时封闭。另外丁角路向返这个工业村方向近仲雅路亦要暂时全线封闭的。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返临时路牌和现场警方指示。好了，路面湿滑，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咁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哇，今年书展一定要扫晒啲写真漫画。 哎呀仔呀，帮我扫部数码收音机返嚟呀。 由7月18至24号喺香港书展都有数码收音机卖啦。手提数码收音机 DH2DB348 数码收音机独家发售英国国旗限量款式，全部特价，想买就要快。 哇，书展咁大，唔知喺边度买噃？ 湾仔会展贺运嘅 1B32 上书局手作仔摊位嗰度啊。 停车息事令大家开心又健康。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已经生效，引擎在任何60分钟时段内空转累计超过3分钟，交通督导员或环境保护督察就可以向司机发出告票，定额罚款320元。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epd.gov.hk。 吴克俭局长并冇去北京作咗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咧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咧全面嘅、理性嘅。 我觉得个反应系唔需要太强烈。 我哋好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嘅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家长的忧虑， 9:07啊，而家仍然挂紧八号风球系嘛？ 十号 唔系八号，八号你讲乜啊？林毓华，你真系唔好吓我先啦！ 10点前， 唉，林毓华，咁你话呢唔系叫风球叫咩啊？你而家知道未啊？ 唉，嗰啲咩叫咩热咩旋风啊？唉， 喂，你到而家都唔知，咁你又喺度乱噏啊？十号风球、十号风球、八号风球咪八号风球咯。 有烈风有乜嘢？ 报纸都系咁写十八号风球噶啦。我哋以前系叫八号波啊，收尾就系文雅啲叫风球啊。嗱，而家就真系打紧十号风球啦，就系、是、呢个洗脑教育，呢个教育23条。今个礼拜咧就一定大家都要上街表态噶啦。嗱，制定教育政策嗰啲官员，同埋我哋呢个特区政府嘅领导。同埋支持呢、這个啊洗脑23条啊嗰啲咁嘅立法会议员政党嗰啲保皇党，大部分佢啲细佬哥啊都系唔需要俾人洗脑嘅。点解咧？因为有翻咁上下年纪啊。其实第一，好多网友咧就话：喂，点解你问佢仔边度读书啊？你问佢嘥气啦，毕咗业啦。OK， 即系个问题就系呢啲叫做针唔吉到肉就唔知痛。不过啲人系咪谂住唔会有下再有下一代嘅咧？啊，会做阿爷，会做阿公噶嘛？ 会，而家有啦。 啊，不过问题就系当年佢送咗仔女出去出边读书，佢啲仔女又会送佢啲仔女出去出边读书噶嘛？呢个薪火相传啊嘛，你明唔明啊？嗱，呢班友咧，其实有利益冲突嘅。当你制定嘅政策而唔影响到你嘅时候，而当大多数嘅人就觉得自己系被害嘅咧、受害嘅咧，你就应该即刻停咗佢噶啦。呢个就唔使讲噶啦。嗱，呢班人咧，啊。啲仔女咧就完全唔受呢个洗脑教育嘅影响，不过我就唔知佢哋系咪谂住会无后嘅，即系你都有下一代嘅下一代噶嘛，你唔好净系谂住呢一代噶嘛，啊你仔蟹而家大晒啦， 佢唔翻嚟咧， 过咗毕咗业啦，啊咁你仲有下一代嘅，除非啲人谂住，诶、哎、我都无后嘅，无后顾之忧嘅，啊或者我做咗咁多好事，啊梗系叫下一代唔好再生啦，啊。因为呢生出嚟呢就会俾你啲人去洗脑啊，跟住呢就变咗一啲毫无思考能力嘅人。嗱、啊、罗范招芬真係好嘢啊，佢近亲又唔食饭啊。喂，咁如果咁讲有毒啲嘢就唔食啦。 近亲就唔食饭。 咁因为有毒嘅嘢你就唔食啦，过期嘢照食啦，所以而家嗰啲 Burger King 啊嗰啲快餐店啊用嗰啲过期嘢到而家都未回应㗎。啊咁你就因为要食 Hamburger, 你就去帮助 Burger King。喂，话明俾人揭发咗佢有过期使用过期嘅酱料，到而家我哋啲网友叫我哋继续追嘅，我哋系继续跟紧噶，啊揾紧啲 Burger King 啊、KFC 啊、麦当劳啊呢咁嘅垃圾食品咧，啊啲快餐店连锁快餐店啊，叫回应下佢哋有冇用呢啲过期嘅酱料。 最后呢最好都系揾啲监管部门去叉佢啦，最好真系。 唔系啊，辉哥啊，你都系要揾啲监管部门。你点解我成日叫你？你唔单止要追呢个食环，即系唔单止要追呢、這个嗰啲咩 Burger King 啊、麦当劳呢啲。你我哋点解唔揾食环署？揾卫生福利局啦，啊揾个大喊十啦，啊揾个高永文啦，啊佢负责嘅。啊如果佢仲啊知道自己做紧乜嘅话，嗱、啊、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其实咧呢啲保皇党咧，啊，仲喺呢个选举时候咧，仲喺度死撑，不过冇办法，因为呢个系四大任务之一。第二呢、这个咁嘅所谓 EAR 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又去过北京，啊，佢又俾人洗咗脑啦，佢肯定俾人洗咗脑啦， 可能俾人吓到晕。 最好笑呢、这个你咁嘅吹水扫我咧，就话吴克俭唔系秘密走去北京嘅。梗系唔系秘密啦，我唔话俾你，冇人知，不过话俾人，俾大陆督爆咗之后，外咧俾国，俾呢个中国嘅教育部督爆咗之后咧，冇啊，冇秘密啦，有秘密 系咯， 有秘密就唔会俾人督爆啦， 众所周知啦， 有秘密你就唔会知啦，林毓华，即系话俾你听啊，林毓华，我哋香港啲官员随时去北京， 系 随时做紧一啲嘢，唔讲你唔知，讲咗就话。而家大家都知咯，咁做咩秘密啫？嗱，呢啲就叫吹水我啦，成个班子都系噶。 呢、 啊、班人咧，净当我哋啲市民系白痴嘅，我话俾你听。嗱，讲到呢个国民教育咧，啊，讲到呢个洗脑咧，影响到下一代咧，大家系唔可以退缩嘅。今个礼拜就一定要上街噶啦，冇得倾噶啦。 今日苹果日报评论嘅标题系：洗脑教育比有毒奶粉更可怕。歌手王耀明先生话呢，我哋唔想我哋嘅下一代喺狭隘嘅民族主义之下成长，呢啲似是党嘅教育而唔似系国民教育。另外名模马思唯小姐又话呢，我哋嘅下一代应该要认识祖国同埋佢嘅历史，但系我哋更加有权知道同埋认识客观不偏不倚嘅历史事实真相。过千名家长和市民在报上刊登联署声明，要求立即撤回德指引，叫停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试行计划，并且重新启动全面的公开咨询。关心子女身心健康是父母的天性和天职，关心子女的学习是家长不可也都不会推卸的责任。今次摆在香港家长父母面前的是比有毒食物大头奶粉更毒的、更加危害深远的洗脑教材，家长父母又怎能够不全力抵制呢？那位至今堕落、主动放弃高度自治、亲身上京和内地官员商讨国民教育的新任教育局长吴克俭，他 和京官商讨已经完全属于香港内部事务的中小学课程问题，是完全违反一国两制，已经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精神和原则。至于他说国民教育科已经咨询多时，不应该推迟，更加是掩住良心的说话，完全是无视家长、父母和小朋友的忧虑。曾经掌管教育政策的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知道大批家长联署反对国民教育科之后，说家长的反应太激烈，我们不知道几时开始和平理性去表达意见和联署声明已经变成了是激烈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洗脑教材和有毒奶粉一样可怕，一样会伤害小孩，为了保护孩子，我们坚决要求暂停推行国民教育科。 明报社评的题目是政府应该重塑国教科，以新思维寻求共赢。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虽然此口否认借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洗脑，但是就不肯同洗脑教材划清界线，态度是闪烁，政府是难脱参与洗脑的质疑。梁振英政府开局已经焦头烂额，现在遇到这个触怒众多学生家长议题，若果未能妥善应对，处境更为严峻。这本手册的部分内容连吴克俭也都讲话是偏颇，但是他就不肯和手册划清界线，而且越辩解就越显得事态诡异，政府的角色越有可疑。例如吴克俭一再表示手册并不是国教科的教材，不过身兼教联会会长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主席杨耀忠等就一直都讲手册是教材。吴克俭和杨耀忠等人就手册的属性有分歧，必须厘清。其实吴克俭如果坚持手册并非教材，他就应该向公众交代国教服务中心究竟是拿了公帑出版了一本什么东西，是不是和招标合约相符。另外既然手册并非教材，吴克俭又认定内容偏颇，那为什么不要求国教服务中心撤回？又或者教育局为什么不向全港学校宣布教师不应该以手册作教学用途？政府用公帑资助出版的手册内容有问题，就容许它在学校流通，从任何角度来讲都不能够说是负责任的做法。社论期望梁振英政府做三件事，一就是各自开展期，二教联会之类的政治立场鲜明团体参与推动国民教育必然引起偏颇洗脑的疑虑，政府不能够再依赖他们。第三，梁振英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洗脑式进行国教科不可能使人心回归，只会引发强烈的抗拒。恰当做法是仿效当年邓小平设计对香港特殊方针政策，求大同全大义，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不迫使港人认同中国共产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争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其实经痛咁犀利咧，都系个子宫本身个肌肉痉挛。咁你譬如有肾虚啊，或者本身内分泌失调啊，咁啊，梗系要揾中医师睇下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日本艺能界被誉为天籁之声，藤田惠美。 田惠美小姐咧，点睇《温暖的诗句》呢一首歌咧？ 最屘都系 passport， 咁呢一首歌好似佢自己嗰个 passport 咁样咯。 今日黄昏6:00到9:0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奇想曲》陈海琪专访藤田惠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8 林伯终于有个网友咧、就帮你更正啦。 点啊？ 嗱，以前咧，我哋个年代咧就悬挂几多号风球，而家咧就话发出 系啊咩又有效啊咁样。 分别咧就悬挂同发出，以前挂几多号风球，即系好似我正话咁讲咧，真系。 而家又讲咩咩？ 喺天文台嗰度咧，或者码头嗰度咧就挂出嚟嘅，唔系嗰啲。 以前是挂，真是挂。 我知。 以前啲收音机讲咧，而家系挂几路风球，而家唔再讲个挂字啦。 嗯， 就系发出。呢、这个就个分别啦，林一华，啲网友提咗你啦，有人提我咧，啊，而家宣传叫人唔好吸毒咧，就话企硬，剔嘢咧就衰硬。 啊 ，OK， 嗱， 咁而家点解仲要死撑呢个洗脑教育咧？吓， 唔紧要啊，而家罗范招辉嘅讲法就好简单嘅咧，呢、这个就系、是、啊幕后黑手，呢、 嗯 这个先就系教育部部长，啊超级部长。啊，总之咧，佢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咧，就唔应该咁多口嘅。部长未出声，几时轮到出声咧？不唔紧要，个部长系鹌鹑，啊，鹌鹑唔出声，咪马英出声咯。嗱、啊，咁呢个罗范招芬咧，就话而家啲小朋友有呢个分辨能是非嘅能力，所以咧，大家唔使咁怒气。啲教材如果系洗脑嘅，佢识分噶嘛。大佬啊，主要点解咧？系呢一班朋友咧，未俾人洗脑，未污染，仲有少少分析是非嘅能力。将来你由一年级开始帮佢洗完脑之后咧，就个个都唔识咩个是非黑白噶啦。嗱，如果罗范招芬啲屁话系啱嘅话咧，咁就唔需要反吸毒啊、反色情、反暴力噶啦，啊乜嘢都可以教噶啦，因为啲小朋友自己识得分是非黑白噶嘛。嗱，呢啲咁嘅歪理都有人讲得出嘅、 嗯， 我真系顶佢唔顺，我话俾你。 竞争法都唔使通过啦，吓、 啊，乜都唔使嘅，乜嘢都唔使嘅，自己有判断能力噶。嗱、啊，我哋而家电话咧就18721111，欢迎大家咧喺呢个八号风球咧，仍然留喺屋企安在家中嘅听众咧， 好舒服 可以 讨论呢个问题啊。 嗯，啊，讲下，喂，你会唔会俾你啲指责你嘅下一代接受呢个洗脑嘅教育？你29号。会唔会响应啊？呢班家长嘅号召上街？嗱、嗯，讲翻呢个教协会咧，的而且确今次喺呢个运动里边咧，系闪闪烁烁嘅又系啊， 都要跟大队啦，冇计啦。 唔系啊，被逼嘅今次。 系咪跟大队？ 你知唔知原来佢系得益者嚟嘅？ 系、 啊、原来啲教师咧啊，我琴日听阿郑家富佢哋讲啊， 嗯， 阿辉哥点解你唔俾啲资料我哋？原来咧啊，你教啲国民教育咧有水收噶。 有学 校啊， 收 好似有拨款嘅， 哦，有额外系有， 有59万好似、 啊啊，每间学校都有。 喂，教协梗系嗱，教协真系一个工会嚟嘅，变咗嗱， 唔 系 咁个学校拨学校嗰度， 而家要睇清楚教协嘅立场啊，佢就是一个工会，佢就为咗教师嘅权益， 嗯， 嘅一个工会嘅组织嚟嘅，佢唔系一定为咗香港嘅教育啊。啊，或者我哋下一代啊， 嗯、 啊，作为我又唔好话佢哋会害我哋啲小朋友。但系呢个唔系佢哋嘅 priority 啊、 嗯， 即系唔系佢首要嘅任务啊，优先嘅咩啊？优先嘅目标，佢哋嘅目标就保障教师嘅饭碗， 嗯、 啊，亦都系一个政治组织。你睇到今次喺喂洗脑呢样嘢咧，嗱，好多教师自己走出嚟企出嚟，教协咧初初我知道咧，嗱，我哋就冇揾佢哋，但系咧，我哋夜晚十级自由风咧。啊！就不停好似话揾啊张文光啊啊揾佢哋咧系揾唔到嘅初初就得班学生学文思潮咧就出嚟带领呢个运动嘅。其实我都想知道点解教协咧，如果咁样样咧，佢哋嗰种俾人尊重嘅地位咧，好容易咧又会贬值嘅啫。 嗯，同埋教师都唔系佢唯一一个团体嚟噶，仲有其他教师团体噶吓。 阿辉哥啊，你而家揾咗啲咩人啊？辉哥而家？ 嗯， 啊！而家揾咗工联会嘅陈婉娴，而家喺电话旁边噶啦， 系 咪早啲出声啦？咁、 嗯、 我哋有学文思潮嘅召集人阿黄之峰，又有我哋有林小朋友，而家今年读升读中一嘅 Walter， 阿陈婉娴啊， 你 嘅立场就好清楚啊，但系工联会立场同你唔同噶、哦。嗱，咁我等两个小朋友，嗱，学文思潮嘅，唔好叫小朋友啊，呢啲 青年人 后起之秀，阿黄之峰佢哋召集人，同埋我哋有个啱啱升中一派咗位嘅林小朋友，等佢两个问下你哋嘅立场，问下陈婉娴嘅立场， 啊、 问下工联会嘅立场，好唔好啊？ 好啊， 黄之峰你开始好唔好啊 ？OK， 娴姐早晨你好，我想问， 你讲一讲，我听到你讲嘢，嗯。 啊，我想问一问咧，工联会嘅立场会唔会要求政府喺九月前撤回呢一个全程升普嘅国民教育科咧？ 啊，咁样工联会就冇倾到嘅， 咁你就因為呢輪成都跑咗出出邊啦。我相信如果要傾，佢剩翻個翻去傾嘅。咁我就睇唔到佢 睇。我想問一問咧， 不過我就想講咧，我應該由我講講好唔好嚇？嗱，即係在我哋啲團體嚟講咧，佢一定關心呢啲事嘅。即係咧，如果在我哋大家習慣上，我哋都會傾。咁咧就所以咧就而家都有啲傳媒問我，我就將我自己感受同大家講咗。咁就係啦。咁你想我點答你咧？ 唔係答啦，阿晴啦。 我咪叫黃仲旺，叫做 咩？我想問就係話咧， 我咪叫做黃之峰，黃 黃之峰啊，黃同學啦，啊，另外一位林同學係。 O K， 好好好。 你好啊。我 即係自從1997年即係回歸之後咧，喺一國兩制下咧，我見到好多同學都有興趣嘅，即係有興趣去睇翻，即係到底我哋國家點咁樣。正面負面就大家可以有唔同嘅睇法。係阿黃同你講，你講。 係，頭先我想問一問，首先就係話，工聯會嘅黃國興曾經係向傳媒講話支持政府喺9月推行國民教科，但係你頭先就係話工聯會對國民教科9月應唔應該推行仲需要討論。咁請問工聯會？黄国兴讲嘅嘢系咪唔代表工联会咧？佢讲嘅嘢，另外就系话上年政府咨询，即系就国民教科进行咨询嘅时候，曾经有教师工会反映有 75% 嘅老师系唔希望政府推行国民教科。咁工联会口口声声话为劳工、为呢啲打工仔出声，但系有一大班 75% 嘅打工仔唔希望教国民教科。咁你哋系咪真正为劳工，定系一见阿爷吹鸡就跪低咧？ 唔好咁讲，嗱咁讲咧就冇得讨论噶啦。我哋有个讨论先。嗱，我承认咧，工会数下都有个教师工会嘅。咁但系好老实讲啊，我哋个教师工会，如果按照我理解咧，佢哋自己都有一个独立运作嘅。咁所拥有 唔系，但系陈英兰，唔好意思啊，我都要加把口，因为阿黄国兴的而且确喺我哋呢个节目琴日咧，佢系佢话工联会嘅立场系支持呢样嘢噶。咁你成日都系咁噶啦，你好尴尬。其实我成日叫你退党噶啦。 尴尬嘅大班， 你工联会一个立场，陈婉娴一个立场，梗系尴尬啦。我都唔知支持你好定唔支持你好。 大班嗱，呢个问题如果你拉到阔嚟讲咧，即系我正日都讲啦，回归之后咧，老实讲，我大家都觉得喂国情嘅要去睇 啊。唔系啊，唔好意思啊，陈婉娴，国民教育我哋支持嘅，但系而家讲紧个教材嘛，讲紧个洗脑啊嘛，咁你支唔支持？ 咁我就对黄国兴佢讲呢番说话，我都睇翻佢原话。 陈小姐，陈小姐，唔该，陈小姐。 林同学你好，你叫陈婉娴得 啦。你好啊，我就想讲翻咧，其实究竟你哋工联会个立场究竟系支持定系反对咧？我想问阿黄国兴啊，你系你哋佢就之前就表明过话咧，佢系冇睇过呢个国民教呢、這个教材啦，但系佢仍然都可以支持呢、這个呢、這个国民教材。我想问你哋工联会入边嘅人系咪人云亦云咧？系咪人哋中央讲咩或者你哋系咩，你哋就去支持呢个国民教科？究竟你哋有冇谂过？这个中国模式入面的教材是不是适不适合我们小学生去看，同我们的中学生究竟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吸收，同埋究竟他们有没有可以有适当的能力去分析是非是非呢？ 嗱，你问了很多问题，我逐一答你一下。嗱，第一，作为我们每个同事去讲嘢呢，咁我因为我没有听回原话讲，所以如果是你都问回王兴。如果作為工聯會， 唔係啊！呢個報紙報道啊，一隻一隻字寫出嚟噶，唔使聽佢講嘅言論， 唔使聽佢直情就話支持嘅。O K， 嗱唔緊要啦， 你當係真先啦，你當係真先啦，咁你又 我當真先啦， 你當係真啦，我哋個個聽眾都知係真噶啦，你可以當係真噶啦。 咁所以咧就話，即係嗰度我哋睇國民教育，我覺得需要嘅。但如果以而家出翻嚟打嘅反應咁大咧，嗱我又覺得有啲睇法嘅。我嘅睇法咧就話，喂，如果你雖然政府曾經係諮詢咗，而家諮詢業佢就話有4个月嘅時間，但而家當我哋呢、這個反應咁大嘅時候，就等於當年嘅黃馬頭，等於當年嘅蔡榮村一樣嘅啫。我就覺得點解政府係一定要繼續做落去咧？即係呢個問題先。第二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我同意大家講法嘅。包括我曾經自己睇，如果你話當你只係講好唔講衰嘅時候咧，我係絕對唔同意嘅。 即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多元嘅一個唔同思考角度睇嘢先得，咁先對學生成長有利噶嘛。特別好同意剛才高林同學講，喂，我咁細個，你灌輸啲咩嚟㗎係嘛？咁即係你，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個事實。如果你假如你話你係單方講啲只係唱好唔唱衰嘅，唔講中國而家現狀情況，我諗係唔公道嘅。而實際上中國而家喺呢個特別改革開放三十年多咧，佢既有肯定嘅部分，但亦都存在唔少問題，説包括 陳英行，因為時間有限咧。我哋知你嘅立場㗎啦，你嘅立場我哋好清楚。但係而家佢哋兩位小朋友想問嘅咧。一个年青人，一个小朋友，就是究竟工联会立场是乜嘢啊嘛？咁点解同你有个冲突啊嘛？ 似乎就未开会倾过系嘛？ 工联会愿唔愿意工联会愿唔愿意为一班老师为打工基层或者打工阶层出声？系要求政府喺九月之前撤回国民教科，唔好喺九月强推咧。另外，我想问到底系？王国兴代表工联会，定系陈婉娴嘅言论代表工联会咧？到底边个系真？边个？ 好简单，你答呢两个问题，因为时间够啦。 我 哋要翻嚟先可以答啦。我哋谂清楚先啦。 去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早上十点前后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台风韦森特集嘅香港以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广东嘅西部。咁喺过去几个钟，韦森特稳定咁横过广东西部，进一步远离本港，本地风势正系逐渐减弱。天文台会在早上十点前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各间巴士公司的日间主要路线仍然是暂停，九巴和龙运巴士的日间路线就分别在早上的九点半和十点后恢复有限度的服务，但九巴有66条路线受到冧树和封路影响，需要继续暂停。新巴、城巴和龙运巴士的 S1 线和 S64 巴士恢复有限度服务。新巴、城巴 B3X、九巴的 K12、K17 和 K18 线只是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大屿山巴士就只是有38号线维持正常服务，其余路线是暂停。山顶缆车和昂坪360缆车亦都是暂停服务。机管局说，截至早上的8点有34班的航班抵港和26班离港的航班延误，另外有25班抵港和35班离港的航班要取消，需要转飞其他机场的航班就有16班。机管局呼吁市民出门口之前先致电航空公司和查询机管局的网站，了解航班最新情况。考评局宣布，原定下午1点之前由考评局主办的国际及专业考试会延期举行或取消，有关安排日内会公布。至于下午1点之后举行的考试，就要留意稍后的公布。考评局评核中心暂停开放，会在8号信号取消两个钟头后回复正常的运作。教育局就宣布，由教育局和自知高等教育联盟举办的艺进文凭资讯日将会延迟举行。当8号信号在下午1点或之前取消，就会在取消后的两个钟开始活动。港交所早上会延迟开市，当8号的信号在早上9点仍然生效，早上就会暂停交易，而在中午12点或之前取消8号的信号，下午就会恢复交易，同埋会在台风信号解除至少两个钟头后的整点或者是30分开始交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日间稍后风势逐渐缓和，海面有巨浪，密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28度，展望听日间中有大骤雨，本周后期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的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9:38，大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啊，而家仍然悬挂，唔系悬挂，就系想我哋啲过咗时啊。而家咧，天文台仍然发出咧八号风球嘅。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工联会嘅荣誉主席陈婉娴，亦都有学文思潮嘅副召集人阿黄之峰，亦都系我哋风波同学会嘅小朋友阿林同学嘅。嗱，喺呢个新闻之前咧，两位啊。年青人同埋小朋友咧就追问紧咧陈婉娴，究竟工联会嘅立场同阿陈婉娴嘅立场系咪有分歧？而王国兴讲嘢算数咧，呢个陈婉娴讲嘢算数咧？咁而家咧就阿陈婉娴一直都未曾答到呢个问题嘅嗱，交翻个麦俾你，俾你三位啦。 大班大班， 喂你 首先澄清先，澄清、啊、我唔系主席，我会 荣誉主席啊。 会长就我 荣誉会长，唉，得会长大过主席嘅。 大仔啊，求其咁顶 你。我系想问下你啊，真系第如果投票喺立法会，你集体负责制咁啊？咁样工联会系支持洗脑呢啲教材嘅，你又会唔会支持咧？ 喂，老实讲，我谂如果在工联会200几个团体，其实我哋大家都有我哋一种嘅睇法。你知我哋好多熟咧，大班呢度未唔系见到我有第一次咁状况。 我见过你哋带队反就系话要。要打大班添，我反对领会上市嘅工联会，带队带队话要斩我添，我记得，我梗系记得，呢啲叫做新仇旧恨啊！ 我哋下低啲诶，证券会有 个 另外， 而家你哋又反对领会啊！而家你哋又 唔系傻嘅大班，咪 我梗系傻啦！我边系俾你哋打到傻咗啦！ 喂啦，喂，当时我哋系反对嘅领会上市嘛，支持阿基噶嘛。 收尾你哋有人上，你哋喂，你哋照有人带上街噶，不唔好讲啦。 好啦，讲翻呢个， 讲翻呢个嘢。因为工联会唔好过瘾，喂，工联会成日咁啊讲嘢，唔好过瘾咩？见到到时候话200几个工会啊，佢又去讲，你又你讲。 即系我想问咧，工联 会同呢啲只系讲啊，唔好同我拗啦，系我同你拗得多啊。 OK， 即系我想问咧，工联会而家咪仲未对国民教育科9月应唔应该推行冇一个既定立场咧？ 我哋老实讲啊，我哋经常呢件事都未提上去议事程讲，但咧就在我 哋咧就你哋个理事会系咪未倾呢样嘢噶？ 未倾就更未倾啦。我哋 倾即系王国兴代表工联会系咪？ 即系嗱，我睇唔到系我哋有个立场出嚟。如果你话我哋有个立场， 王国兴有啊，琴日有啊，王国兴。 咁你哋个立场究竟系咩？可唔可以清楚咁表明一下咧？ 嗱，作为工会咧，我哋未倾，我就话听下未倾呢个，我哋嘅今日呢个位置。如果在我哋大家好多时讨论啲嘢咧，我哋好多时我哋有时都会讲出去，但当然有时我哋觉得喂呢件事去到某个阶段咧，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再倾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开啲急会。但呢件事到而家咧，我知道未倾啊。如果倾咧， 喂，而家仲未急，而家打紧十号风球啊！礼拜上街啦，礼拜。 咁不如唔该，你可唔可以快啲讲翻你嘅立场咧？时间唔系好多噶咋。 同学。林同我好清楚我的状况就咁样，即系我就有我个睇法。你话王兴讲就王兴由王兴解释，咁呢个劳工团体、群众团体嚟噶嘛，唔系我一个人讲咗算咗数嘛。如果一个人讲算数，我梗系同意。但当然我哋每个人都有个立场说，出个内容，个内容咯。OK 啦。 究竟你而家系空口说白话？究竟你有冇切切实实去同过中央政府讲过话？你九月前一定要彻底取消呢个推行呢个国民教科。究竟你有冇做过？你唔好喺度空口说白话，唔该。 即系 十三岁小朋友啊！ 我知道， 你唔好虾佢，我话俾你听。 但我知道虾佢，大家老实讲，我同你一样咁激啊！有时我听啊，即系我好老实讲啊，而家真系一个群体嘅团体。佢未傾一個事實嚟嘅，你特別當初 咁你就叫阿黃，你又叫黃國興收口啦，你咪係 未提過嘛， 係 嘛？ 行姐啊， 知道明白明白。 咁你哋究竟喺未來喺呢九月前之後，會唔會同中央政府去講話取消呢個國民教科，或者你而家會唔會喺 同香港嘅特區政府啦嚇？ 特區政府啫，你唔好講係中央，中央太過 呢任務嚟嘅，四大任務之一嚟呢個。 嗱，我嚟講，我到而家咧，我係未去做呢啲，因為而家呢個時間係個好煩。 咁你而家會唔會同工聯會咁多位人員講翻話你將會即係同佢哋希望通過？向中央提出话取消个国民教科咧， 向特区政府嗱，唔使工联会啊，我都会提嘅，因为我自己而家参紧选，咁所以我咧老实讲，我已经讲咗我意见，我觉得嗱，等于系当时嘅皇后或者系蔡元川 既然而家有咁多唔同嘅意見，點解你唔可以放後啲啫？呢個係我嘅態度。 嗯， 只要你話香港要建立一啲國民嘅認識，呢個我覺得需要嘅啊。 首先我希望工聯學民思潮是希望工聯會在7月29號星期日的遊行前公開交代你們工聯會官方立場認不認同9月要繼續推行國民教科。第二就是說剛才閒姐你都說其實未必需要在9月推，那對於閒姐你自己的個人立場來說，你是不是覺得沒必要在9月推行國民教科呢？ 我呢個我觀點嚟㗎，所以我曾經都應承咗林同學，我會同特區政府啲人講下㗎。喂，唔係咁啊嘛，何需要一定呢啲嘢係之前嘅政府，唔係呢屆嘅政府，你自己咪客觀啲啦，使乜自己代入都唔緊要啫。我真係覺得，既然大家有咁多睇法，點解唔可以停下嚟啫？呢個我觀點。我應承兩位，我一定會同特區政府講。 唔係，但係佢哋而家最關心係你代表嘅工聯會嘅立場嘛。陳婉嫻嘅立場係冇用嘅，因為你係一個組織裏面其中一個一個，你要掛住工聯會嘅頭牌去選㗎嘛，大佬啊！你又唔同佢劃清界線，以前咧同民建聯劃清界線啦，你而家仲行多步，不如同工聯會劃清界線。 梗係唔得啦，大班 又唔得， 工聯會都未傾，你點能夠劃工聯會？ 咁啊，黃國興就走出嚟講咗啦嘛。 咁究竟系王国兴嗰啲说话系代表工联会，定系陈婉嫻小姐你嘅说话系代表工联会？工联会咧？ 问得好都要答得好先得噶， 我就答得渣啦，旁边咗我答得渣，就我想同你讲下， 佢未倾人家，大佬啊 嘛，咁事实上未倾，我唔能够代佢哋。 咁王国兴又可以出嚟讲， 陈姐，你可唔可以喺大气电波承诺喺729游行前？交代工聯會官方對國民教科立場，支唔支持九月繼續強推國民教育？你應唔應承到我哋？ 我同你講，今日係24號啊！咁我如果要就算我提出，我都唔能夠一講要即刻開到常委或者理事會嘅一個好大嘅組織。 咁即係7月29唔得啦，即係你答佢唔得啦，係。 聽我講， 陳婉嫻唔得啦。 我個人，你聽我講啊，陳婉嫻個人啊，會同特區政府講應承29 次。冇個人嘅工聯會係冇個人嘅，共產黨都冇個人㗎。 工聯 會係 個組織，我想 你 明白。 OK 啦。 多謝你啦，多謝兩位啊。呢、这个风波同学会唔系、哦，一个系学民思潮召集人，风波同学会咧就系、是、林小朋友，多谢啊， 多谢三位，多谢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6，老实讲，参加政党咧就一定系有党性冇人性。工联会就是一个工会嘅组织，工联会亦都系一个参政嘅团体。挂住工联会个名义去选嘅话呢，就认同工联会嘅立场。王国兴呢就好清楚㗎喇，王国兴你点样争佢都好，佢就讲真话，佢就话咗工联会嘅立场呢係支持啲洗脑嘅教育，佢自己又係虽然冇睇过，但好简单，佢有党性冇人性，就係、是、支持。陈婉嫻呢就的而且确呢姜越老就越辣。姜越老越辣嘅呢佢呢就呢就嚟选举，又选超级区议会，一定要讲一啲选民啱听嘅嘢。工联会嘅立场唔好讲字，一样话一样。 讲个个人 选咗先讲。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揾唔到教育局局长咧，就唔知点解揾咗个首席秘书长、首席助理秘书长， 系 阿张国华嘅。 过程发展嗱， 我哋不如咧揾埋阿边个啊？阿辉哥啊？你同我揾埋 Johnny 啊，等下Johnny同阿张国华倾下咧，就好过我同阿张 国华倾下呢个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究竟系一个指引定唔系指引嚟嘅？ 喂，张国华 啊， 早晨啊，秘书长啊，嗱，而家好简单嘅啫，我哋睇咗报道咧，就话阿局长 吴克俭咧就话呢个指引咧唔系教材嚟嘅，但系负责编呢个指引嘅组织咧啊，呢、這个教联会嘅会长同埋负责呢个爱国咩教育中心吓吓呢个阿杨耀忠校长咧就话唔系，局长你错了，呢、這个系教材嚟嘅，咁究竟边个讲嘅嘢算数咧？ 你所谓讲嘅教材呢就应该系咁理解嘅。第一，我哋嗰个课程呢系今年四月先公布。呢一本呢只不过系众多非政府组织佢好多时就 你俾钱去 㗎喎。问题。佢好多时就住中国唔同嘅问题呢去推出唔同嘅参考材料俾老师。咁呢本只不过其中一本老师系可以即系向学校睇得到的东西。咁所以佢当然唔会系呢个低幼及国民教育嘅教材啦，当然唔属于系啦。 但系我话呢个好明系不是好东西啦，局长已经话系有偏颇啊嘛内容，点解唔废咗佢咧？ 我哋已经讲咗，局长系即系对呢本系有意见，亦都表达咗呢个意见。但系教育局作为一个教育局咧，我哋唔可能即系每日进入学校咁多种唔同嘅教材咧，我哋去话呢本好教材，那本不是好教材。呢个教育局第一系做唔到，第二 系 我哋俾钱做噶、哦。 咁又唔係 呢本我哋雖然有份、我哋雖然有份、我哋雖然有份呢去去即係對呢個中心提出資助啦，但係我哋從來冇去冇即係冇去 commission 呢個中心呢幫我哋出一本呢本教材，我哋從來冇。 張國華，你就係教育局㗎啦，當然你係 AO 啦，但係都係如果當你係 我唔係 AO， 你唔係 AO 嚟㗎，我哋係直接專業嘅，咁你就係一個教育人业界人士啦， 人士啦， 冇错。 但如果啲教材系唔好嘅话，咁你当然要出嚟讲啦。譬如如果有，如果 第二篇教材讲咗，已经我哋教材讲咗， 我知啦。你话唔好啊？你即系你即系入， 喂 唔系啊？张国华， 一本教材咧， 张国华 去话好定唔好咩？ 张国华，你正话讲咗话，我哋唔可以话佢好唔好嘛？咁如果嗰样嘢系大是大非嘅，系唔好就唔好，冇得讲避噶。嗱，你 局 长， 我哋冇避到，局长咪 啱啊？嗱，而家俾我讲， 你唔可以要求，你唔可以要求咧教 我点解唔可以要求啊？喂，我哋系市民嚟，我点解唔可以要求啊？我哋系纳税人。嚟嘅，我哋俾钱编呢啲教材噶，点解唔可以讲啊？我问你点解唔可以讲先？张国华，收声！我问你点解唔可以讲？点解我哋唔可以要求你话呢个教材系唔好？嗱，仲有第一样嘢，我同你讲先。 局长咪讲咗咯， 讲 咗 而家你俾我讲啦。 即系局长讲得，你就唔讲得。 嗱，局长， 唔系我讲咗啦，我哋都系 咁。 咁 我而家问你啦，我而家问你，你好清楚，你听我嘅问题。是你局长讲嘢算数，啊梁耀忠讲嘢算数。梁耀忠就一直话呢个手册系教材。咁而家边个讲嘢算数？ 每一日有唔同嘅。 唔系啊，对唔住，每一日我讲嘅啫，就冇意思嘅。嗱呢个，喂， 呢 唔系喎，对唔住，你俾钱佢，佢编咗之后交俾学校去做教材。而家佢出嚟驳你哋教育局，话佢讲咧，话呢个系教材，即系话你俾佢个 mandate 咧，你俾钱佢叫佢编呢样嘢嘅时候咧，佢。阿杨耀忠校长咧就好清楚知道嘅责任咧系编一本教材嘅，所以对阿局长或者你阁下讲嘅嘢咧系唔同意嘅。咁我而家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你就唔好避啦，唔好话诶咁多人出嚟，咁佢讲嘢算数。咁我而家问你啊，佢讲嘢算数定你讲嘢算数啊？ 点 啊，局长讲嘢算数啊？ 佢呢本佢哋自己都系写明咧系送去。 喂，唔系啊，你唔好讲啲废话啦，阿钟国话，而家佢话呢个系教材啊， 系送去俾学校做。 喂，唔系啊，佢话呢个系教材，佢话呢个系教材。O K， 呢个系大家对教材个定义唔同。 喂，咁你而家咯，你唔敢得罪阿杨耀忠，你又唔敢得罪佢，因为佢系呢个土共，你唔敢得罪佢，因为佢系国家。 唔 系咁，你点解？ 咁 而家问题问你， 公务员我冇所谓。 咁系唔系？你系公务员，而家冇问题啊！我而家就 系 顶你唔顺啦。喂，你既然系公务员，而家唔可以讲真话啫？又做局长就话唔可以讲真话啫？讲真话原来咁困难嘅咩？ 唔系，并不是。我系嗱呢一本咧，佢哋就算即使佢哋呢个白田呢个教联会咧，佢都系呢一本去送去学校俾老师做。 咁而家即系唔系？我而家问你个问题，点解你回避啫？而家问你，我而家话紧局长讲话唔系教材，你话唔系教材，杨耀忠系话教材，我哋听边个讲嘅？而家问你，咁你咪讲话听教育局讲咪得咯？如果你系咁讲嘅话。 咪教育局实在讲得好清楚噶啦， 唔系咁你点解唔直情讲话杨耀忠讲唔算数？点解你唔敢得罪佢啫？ 唔系得唔得罪啊？而系我 你惊咯，你惊到脚都软埋咯。 我冇需要惊，我冇需要惊。 你唔仲唔惊？系人都为而家听紧收音机啊！啲人都知你喺度使啦，喺度闪啦，大佬啊！ 嘅地方 嗱，我唔同你讲啊，我而家搵个年青人同你讲啊。啊，我哋有位林同学喺英国翻嚟嘅放暑假，等佢同你讲，佢读历史嘅。 喺 LSE 读嘅 ，OK， 等佢讲啦。 钟年你系， 钟年你同佢讲啦。 喂， 我激死咗你 添。 你好，你好， 你好。其实咧，其实你头先系咪讲过话嗰啲钱咧唔系教育局拨？但系咧，我啱睇咗两份新闻咧，都系话嗰六亿咧，嗰接近六亿啦，系教育局拨出嚟俾呢个国民教育中心去。办呢本嘢嘅，你系唔可以将个责任推俾佢哋嘅，即系唔可以将责任 冇落 俾 咁多 其他人咯。 而系话教育局咧，唔系教育局咧，唔系话委托佢哋咧就住即系低幼及国民教育科出咗啲教材，教育局冇，教育局只不过咧系响。即係佢，而係我哋只不過係咧，就是、委託呢個中心咧，佢哋咧就就住推動國民教育，就做一連串嘅東西。佢哋出呢本， 咁即 係 有份咩？一連串嘅東西係包括嗰個材料噶嘛？咁即係有，即係有俾錢啦、 啊。你問緊我啊嘛，我咪解釋緊俾你聽咯。佢哋咧係出緊一連串嘅材料咧，佢哋係冇俾我哋以前睇過嘅。佢哋只不過係咧，即係話佢哋就有興趣就住推動即系譬如通识教育科啊，综合人文科目啊，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啊，佢哋嗰本教材写得好，佢哋嗰啲份嘢写得好清楚嘅。咁佢哋就住出样呢样嘢咧，我哋咧就俾支持佢咧，就去话出准出到呢本咧，其实已经第十三、第十四本噶啦。佢哋即系过往出咗好多唔同嘅手册嘅，例如中国唔同嘅问题啦、三农问题啦、例如前海问题啦，佢出咗好多唔同嘅手册。咁据我理解咧，一般学校咧都觉得好用嘅，但系直到出到呢本咧，就开始有争论啦。其实个情况系咁啫嘛。 张国华即系话有间铺头一直卖啲食物咧都好安全嘅，卖咗几十年，但系而家突然间有啲食物咧有三氯氰胺喺度嘅，咁咧就你就话咁过去出咗十四种货品都冇事，而家第十五种有事，你人嘈咩啫？又食你唔死嘅，咁即系咁讲啦，系咪啊？ 我冇讲， 唔系我帮你解话，你使乜你咁讲啫？我哋听咗就系咁嘅意思嘛。嗱，张国华有个问题，好多听众都好想知嘅。你阁下啲子女喺边度读书噶？ 我三个细路全部都喺本港校读书， 啊， 全部都喺公营校读书。 唔系佢读几年班啊？读 有一个读小学，两个读中学。 咁 我觉得你系咪即系我哋嘅同事啦，公务员嘅子女啦，喺边度读书系咪同呢件事好有关？ 唔系我啲听众梗系有关啦。嗱，如果好似阿罗范招芬啊，好似李国章啊，嗱，好似阿特首啊。佢哋啲仔都唔喺香港读书嘅，佢就唔需要接受啲洗脑教育啊嘛，梗系有问题啊！你个制度嘅政策噶嘛，咁即系等于买楼买车啫嘛，偷步一样，有乜分别啫？冇分别噶。 教育局，琴日局长都讲得好清楚，教育局推动紧呢科的确唔系洗脑教育啊。 呢个你话唔系啫，咁你睇下7月29号今日礼拜有几多人上街，话俾你听呢个系洗脑教育，你先接受市民嘅声音啦。你话俾你有几多人上街，你先可以接受啦。啊！你讲乜咧？十万人啦，二十万人啦，三十万人啦，四十万人啦。我想问你，几多人上街你先可以听到你声音咧？ 无论几多人，而家表达意见，我哋都好小心。 咁你有冇听到啲人话俾听？呢个系洗脑教育啊？ 我哋咪一再解释，我哋咪尽量争取机会沟通，咪解释俾人听，唔系洗脑教育咯。 其实我觉得可唔可以俾我讲一句？其实我觉得唔使解释嘅，你系一个 doctor 嚟嘅，你应该会有足够嘅。我系一个 bachelor 嚟嘅啫，但我都睇我本嘢嘅时候，其实我系觉得好有问题嘅。嗰本嘢好多地方都好偏颇，之余佢好多 concept 都系好混淆不清。你系一个 doctor 嚟嘅，你系应该有足够嘅能力去明辨呢一本嘢系有问题嘅。你即系 even 你系为你而家系教育局嘅立场嚟讲，但如果你唔在教育局嘅立场嚟讲，你可唔可以用自己嘅立场嚟讲？究竟你觉得呢本嘢系点样？究竟你有冇睇清楚过呢本嘢？呢本嘢我每一版我睇完之后，我都系揞住额头咯。 呢本嘢喺我面前而家，但系无论我自己个人角度去睇，无论教育角度，我哋已经讲得好清楚。呢一本叫做《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我哋系有意见。佢里边咧有一啲系好有斟酌嘅地方，我哋已经讲得好清楚。 咁不如再咨询啦，咁不如再咨询啦，或者唔好再推啦。 都同我哋嗰个低育及国民教育嗰个推行咧系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四月先推出嗰个课程指引。 如果有一间铺头卖食物嘅，政府资助佢嘅，啊啲食物咧我嚟救济啲穷人嘅，一直咧啲食物出咗咧都冇问题嘅，苏花即系咁讲，突然间出咗一个毒有毒嘅食物，啊又准备派佢俾啲穷人嘅， 是不是如果社会福利处好这个卫生局好都即刻停咗唔派㗎啦嘛即刻唔会帮衬呢间嘢㗎啦嘛即刻会招个标搵个第间㗎啦嘛大哥啊你仲继续去撑佢喂你就公务员你讲呢嘢仲衰个吴克俭吴克俭起码话嗰啲教材有偏颇你都唔敢讲你有 我都讲到偏颇 你有 愧 你啱啱而家讲偏颇咋我提你 我講得好清楚 你不是啊你清楚啊 對於我有意見的 你有意見的意見可以是好的意見可以是壞的意見 的其實你可以說你出一個套餐 你 還有很多種東西吃 有愧於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我告訴你張國華博士你還真 的要說一句我們是 對於 中年說中年說這 份手冊 我只是說即係話你出一個好似頭先大班講話出食物你出一個套餐出咗好多種食物即係有一種食物係有即係好似一個魚柳包餐你有一個你旁邊個薯條係有毒嘅之後你話其實你唔使一定要食我哋放喺度俾你㗎嘛因為送埋㗎嘛個套餐。咁點呀 呢個譬如幾好 啫即係我俾咗咁多錢買成個套餐返嚟之後出咗啲嘢有問題嘅 ,ok, fine, 即係你唔係使我啲錢你使我爸媽啲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多謝曬啦我哋唔使再講㗎啦公道自在人心今個月 礼拜日 九号星期日、一起上街10万人不够20万、20万不够40万、40万不够50万、政府就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了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了。